加上白宫内部有分歧，特朗普都可以在最后一刻否决双方已经同意的协议，都令到谈判变得复杂。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凤凰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81点，跌507点，总成交金额115.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94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61点，跌4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9.2，跌6.4；平安好医生55.6，跌三个一；盈富基金26.55，跌5毫；美团点评93.3，跌3.95；友邦保险76.15，跌1.7；中国平安90.7，跌1.15；建设银行6.27，跌1.3；中国人寿19.88，跌7.7；工商银行5.69，跌9仙；中国移动60.8，跌1.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8，英镑10.121，瑞士法郎7.914，澳元5.316，加元5.881，新西兰元5.012，欧元8.6726。每百日元对港元7.2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95。日经平均指数报22,758点，跌390点。港金现价报13,77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4美元，卖出1,475.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同大家跟进，较早前观塘线、港岛线、荃湾线仍然是有多宗阻碍列车车门和按动紧急制的事件的。现时观塘线、港岛线、荃湾线服务仍然受阻，搭车的朋友记得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服务仍然暂停，红磡站、大学站仍然关闭。另外元朗站在下午2点开始就关闭了，元朗站在下午2点开始关闭。港铁就隧道方面咁现时咧，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咧都仲系塞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东隧去九龙方向，龙尾北角政府合处。咁反方向去翻港岛咧，仍然都系好塞啊，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东隧去港岛方向挤塞，龙尾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西区海底隧道咧去港岛方向亦都系严重挤塞，龙尾去到海丽村。咁跟进翻一啲嘅九龙区封路啦，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昌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同渡船街、加士居道近住伊利莎白医院去红磡方向、柯士甸道介乎弥敦道同埋漆咸道南、漆咸道南介乎天文台道同埋加士居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北去基利士南路啦，同埋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咧不能转入去加士居道嘅，渡船街、佐敦道不能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受到东隧影响，现时观塘到油塘方向都仲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湾，就是九龙湾港铁站的受到东隧影响，现时观塘到去油塘方向仍然挤塞，龙尾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九龙城梅船处一段塞，龙尾就彩虹道。呈祥道、龙翔道来回方向交通已经是回复正常的。渡船街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油麻地警署一段都是塞，龙尾就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钦州街。秀茂坪道去返南田方向，顺天村一带交通都是挤塞的。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天，早晨啊，所有风水嘅听众， 系啦，星期四，而家咧气温22度，相对湿度61%啊吓，热热凉凉凉凉热热咧，基本上而家都系咁上下，冇乜变过， 好啊，舒服咯，呢啲天气， 系啊， 我都中意呢类型嘅天气，最爱， 我哋希望呢个好天气咧一路延续咧，去到24号噶。系啊，起码延续到听日先啦。听日我生日，系咪先？ 哇，自己咁样自吹自擂嘅，系咁首先讲咗先，我听日放假。 系咯，好啦，咁啊， 好似节目主持人关 系 好好， 好似讲到即系直情系，系啊， 有你冇我，系啦， 你生日你咪要我同你庆啊嘛，咁样仲系。 好啦，喂，琴日咧我做咗两件事咧，我觉得咧都系对我个人嚟讲咧都系一个小突破嚟嘅，真系。 嚟好啊！ 一个咧就小突破啲，一个就小大突破啲咁样。 咁我听个小突破先啦。 小突破。好簡單啫，因為琴日咧就即係難得就當係休息一晚啦咁樣，咁咧就同翻咧以前好多嗰啲即係 friend 咧就去咗飲杯嘢，咁但係咧偏偏佢就要揀咗個咧即係最，不過都冇得揀嘅，佢話不如我哋去翻旺角啦咁樣，因為即係我哋長期淨係識得去嗰度飲嘢咧，跟住我話，但係旺角咧會唔會真係即係揾自己揾笨咧咁樣？嗰度啲味都好勁嘅喎，咁樣係，但係都照出去啦咁樣。咁我就試察一次個環境之後咧， 係 發現啊，果然咧真係味道都仲係比較濃郁啊！啲堅鞋啊，一落車咧，真係有啲 friend 都要去買個口罩先咁樣。 我都覺得係嘅，即係譬如我嗰次話我去到旺角啊，就有即刻有咳啦。呢兩日我放咗工，我需要去尖沙咀， 係 我都覺得有身痕咯。 會啊會啊，我身痕就你冇上網買啫。 我唔係啊， 你冇網購啫，你係咪？ 我喺廣播度都乾燥㗎，唔會尖沙咀特別乾 燥。咪呢度我哋滋潤你啊！ 佢一去到 哇， 你個可唔可以唔好用眾數啊？可唔可以唔好用眾數啊？你用自己得啦。哎呀，我唔理你咁多啊！ 我哋咁嘅節目嘅， 我冇滋潤佢㗎，我係得潤嘅啫，我係得潤佢嘅啫。 咁你負責知啦， 你知佢啦，真係 你知道我，你了解我，佢就潤我。 咁跟住咧，我琴日咧嗰個小突破係咩咧？就係咧去咗咧嗰啲夾公仔機嗰度。佢咪有一啲咧，即系而家系好连锁嗰啲店咁样嘅， 即系成间铺头，成间 都 系公仔嘅， 系啊，唔系我平时唔会入去噶嘛。嗱，你话俾我听，你有冇入过去啊？ 我唔知有， 冇错。所以我哋嗰个小突破咧就系佢存在咗喺度好耐噶啦，但系我都冇入去。咁因为琴日我楞住有个 friend 咧，几廿岁都唔化嘅，佢同我讲话。横店未有时间，即系仲等紧人嘅，不如俾我入去夹几铺先啦，咁样。 男仔定女仔嚟？ 男仔嚟噶，仲要真系牛高马大咁样啦。 系啊，就有啲男仔咧，佢哋 情意结可能 唔止情意结啊， 即系中意夹嘢系嘛？ 唔系，佢拿手啊，凡系 夹嘢都拿手嘅。 喂，你知唔知有技巧噶？ 揿嗰下掣，你估真系落决定？ 又唔系净系讲戳同埋揿嘅阿田咁样又， 唔系佢啲操控 真系醒噶，咁系咪夹得叻？佢夹唔夹到啊？ 嗱，琴日个现象咧就系我入到去嘅时候，我就见到虽然喺咁嘅环境咧，都真系仲有人帮衬下嘅，大家都要轻松下啦。咁我见到咧嗰啲机咧，首先就大开眼界嘅。款款都唔同啦，同埋咧寫好多得意嘅字喎。譬如咧，因為而家佢嗰啲機咧，有啲係叫做分租出嚟噶。譬如你自己可以認購咧，佢其中 一個機位， 你就自己 set 你嘅獎品啊，同埋嗰陣時咪可以調校佢嗰啲即係嗰個爪嘅鬆緊度啊、難易度 啊 嘛。咁啊嗱，咁佢邊一部機佢會話到俾你聽，我係容易定係我係難嘅？佢會唔會寫俾你睇嘅？ 我會話禮物越豐富，理應咧就係 越難 夾到咯。係 啦， 合比例啊， 正常啦。 如果入邊係一部 iPhone 嘅，係咪1万蚊嘅喎？係咪？咁當然就會難啲啦，應該係咪？ 嗱，佢唔單止淨係用禮物嚟反映，因為佢當你 get 唔到，可能你覺得嗰個紅公仔係靚過一個超合金嘅咧嚇。佢直情寫埋出嚟喎，即係嗱，我大鄉里咧，我第一次入去先見到。 即係話佢就算一個嗰部機裏面有幾種嘅禮物，係咪咁講？ 係啦，總之佢唔同嘅機咧， 佢話俾你聽， 佢話俾你聽邊部機易，邊部機難嘅。佢點樣寫呢？有一部機佢就寫住佛心機。 即系 好慈悲啊，系啦，佢写住佛心机咁样， 一百钱就有噶啦。 系啦，我冇试啦，我估系咁啦。 咁你唔试下？ 我真系冇多，即系夹嘢 冇 兴 趣。 系啦，隔篱嗰部机咧，你点样知道佢唔系容易咧？佢会写住技术型 啊， 系啦，技术型 就咪玩 啦。咁你就终于知道，哇！咁好嘅，佢会写得咁浅白俾你睇嘅咁样。 跟住难啲，会挑战型咁 样。又未去到啦，但系总之有佛心啊，有技术型啊，有啲仲会写住嘅初歌咪嚟咁样噶。系啊，因为真系应该难嘅。咁然后咧，我就见到啲人玩嘅时候咧，真系好得意，真系会揈嘅。 佢哋 點為之揈啊？ 係啦，即 係唔揈定係個機器， 因為嗰隻手咧，即係如果我哋以前嗰啲好傻仔嗰啲咧，以為咪揀啱個位夾。跟住佢嚟到就嚟到，嚟唔到就冇噶啦嘛。 嗯、 原来佢哋话咧，因为而家嗰啲礼物越嚟越大盒咧，就唔系以前嗰啲净系夹个公仔头嗰啲啊嘛。佢一盒嗰啲模型咁样咧，我见到有几个即系都唔系妹妹嚟噶啦，都系翻工嗰啲打扮衫裤嗰种咧，一男一女啊喺度咧，见佢攞住个夹，然后就话揈佢啦，揈佢啦，一夹咧就戳。 即系劈过去，好似我哋嗰啲即安踢嗰啲咧， 系啊， 避机啊， 就系咁样。即系原来系咧，即系甩手操啊！佢原来全部系咧，想将嗰个钢爪 小心甩手嘅话，容易甩教啊！ 系啊， 要 好 小心要、 啊。 但 系 佢嗰个钢爪好好多嘅， 系啦。 佢一甩出去咧，原来喺度撞嚟撞去咧，佢就哎呀甩唔到啊！ 佢系敲部机一定系 唔系敲嘅？佢净系用个 joystick 咧，佢系会整一啪啪咁样咯。但系佢唔系粗鲁嗰啲嚟嘅， 所以咪系咯。佢即系佢仲觉得自己挫机禁制嗰下决定，真系好 好好笑嘅，即系原来 令到自己 原来已经唔系话咧，将佢安安全全咧迎接去到嗰个所谓嘅窿位嗰度， 系， 然后咧系靠揈嘅， 系啊， 系啊，跟住我个 friend 就 太大盒啦嘛，系咪？ 太大盒啦， 啊、 我 friend 系傻仔啊，唱咗20蚊俾佢，好似5蚊铺嘅，即系话平唔平，话贵唔贵啦。 咁又 OK 喎，如果5蚊铺嘅话， 但系你嘅享乐时间冇啊，冇 三秒， 你嘅享乐时间可能得10秒啫，我见咗。我 friend 入咗5蚊落去，揿一个掣，佢第一下就俾你可以拣位啦。第二个掣就揿收网啦。佢两个加埋都唔够10秒。我话做咩你揿完啊？我话系啊，失败咗啦咁样。我话你咁快啊，跟住再入多5蚊，跟住咧又系去咗盒度，重蹈覆辙。 系啊， 同埋咧有诱敌之计嘅，我终于知道咧。 咩咧？ 佢零零四四咧拣咗一台机咧。嗰个盒咧就有一个咧好似比萨斜塔咁样咧堆高咗啲嘅，同埋歪歪地嘅。咁明明仲有好多盒摆喺即系可能地面嗰啲。佢就俾呢一个突出嚟嘅斜斜地嘅嗰盒咧，佢就话：不如我就试下呢盒。但系呢盒咧好窄嘅，佢连续三次个爪咧，掂都冇掂过，就已经冇咗5蚊，冇咗5蚊。佢连续三次 都 要走埋，系啦、 啊。 跟住话：其实点解你要去嗰个位？佢话：唔系啊，我觉得佢位好引诱到我咧，可以冲到入去啊。 其实好贵， 所以系有心理上面嘅攻防战。佢直情好 使晒都系20蚊啫，又唔算好贵 啊， 加埋1分钟。 唔系20蚊嗰个 budget 唔贵啊，但系 一分钟 内20蚊，其实你谂下一个钟头而家最低工资37蚊。 你买嗰张六合彩啊，咪又系唔中？ 咪开心成晚 嘅、 啊， 你期待成晚啫，跟住沮丧一个礼拜。 唔系抵好多啊，真系抵好多啊，真系、啊。 真系贵嘅而家我哋。 呢个系就一个小对我嚟讲个小突破，入到去见识咗 啫。我想话啦，你有冇留意住咧？喺佢个叫做嗰、那个跌落嗰个礼物嗰个窿个侧边个位咧，有冇嘢黐住喺嗰条边嗰度啊？其实侧边你以为佢就嚟，我悬崖跳落去，我可以攞到嗰份礼物。 哦、 有冇留意住？有冇拮住嘢或者黐住嗰啲礼物啊？ 哦，又冇咁仔细啦，因为嗰阵时我系心痛紧咧，我借咗20蚊俾佢咧，佢、好似又想再问我攞过，真系。 哦，咁买走啦。 我知你个担心位原来呢度。 出嚟啊！系啊，但系都好啦，老老实实，唉，偷得浮生。 系、啊。 你见到夜晚仲有啲人即系做翻呢啲。孩童嘅玩意 要噶，要轻松下 自己。我仲期待你讲嗰个大嘅突破。 晏啲话你听下。 好想你，愿你这刻能接受。黄昏仍是翻风雨的手，有着欠什么的时候，心想你才能够继续快乐无忧。无需看见，只需知道有你传达挂念。分开千百里，感应着你，竟已令到这世界有可恋。黄昏窗边，想起跟你过了同样一天，呼吸的氧气充满着你，感到被谁挂念，已经。无怨，情感你还到任何角落，怀念也是一种娱乐，心想你才能够继续快乐无忧，无需看见，只需知道有你传达关。 开千百里，感应着你，竟已令到这世界有可恋。傍晚窗边，想起跟你过了同样一天，呼吸的氧气充满着你，感到被谁挂念，已经无怨。全达挂念，分开千百里，感应着你，竟已令到这世界有可恋。傍晚窗边，想起跟你过了同样一天，呼吸的氧气充满着你，感到被谁挂念，这身无怨。 郑伊健无处不在啊！而家有啲咩无处不在咧？就系我哋唔担心咧，空气里边有啲嘢无处不在啊！咁啊，唔知大家有冇收到咧？不停有个网上疯传咧，话边啲水果高危啊？ 有 系啊， 喺WhatsApp 里面有 send 到朋友边度啊？即系我自己听睇呢啲嘅时候咧，其实好快我就 scan 咗啊！即系 scan 咗嘅意思，即系我睇完， 你 scan 咗定 skip 咗啊？定 系咯？ 我睇咗咯，跟住我就冇再。 点解你唔深究啊？ 因为第一嗱，好彩嘅嗱，即系为好衰咁 你系唔食生果噶？ 因为我唔系好食生果 哦， 系啊，所以嗰样嘢对我自己影响唔系好大。同埋讲真，呢类型嘅资讯咧，呢一阵子实在太多 啊，系啊系啊， 即系我唔知边啲可以信啊，系啊，即系人面有多险诈啊， 系啊， 继续啦， 系啊， 继续读歌词啊， 系啊，心公正嘅，但系个空气又无限啦， 我读好个唱， 系啊系啊，咪嗱，我哋简单讲俾大家听咧，跟住我其实想请阿斯拉田咧作一个权威嘅分析嘅， 嚟， 总之佢就话咧，琴日大家都收到一段就话啊，有关一啲有机会受到感染嘅水果同埋菜， 系， 佢就话俾你听咧，喂，某一啲咧外型大百货超市咧就话，由于佢哋嘅水果咧都系直接空运嚟香港嘅，唔经果栏好安全。跟住就话啦，边一啲嘅超市咧，佢哋都系咧坐船过嚟，唔经果栏都好。佢话但系边一啲嘅即系日本种类嘅生果咧，又数咗几个类别啦。佢话一定喺果栏分货嘅，叫大家唔好买啊。 仲话最高危啦。 系啦，咁最高危咧就系话某一啲，譬如话喺街边嘅一啲果汁铺咧，就话佢哋嗰啲果汁咧都喺果栏嘅水果度入货嘅咁样。咁一路就数咗好多唔同嗰啲嘢。 嗱，我又睇到另一个嘅报道就话咧，果栏嘅果贩咧亦都系咁讲过，话佢哋嘅生果咧系唔留过嘢嘅，叫大家唔使担心。即系嗱， 留过嘢 嘅。即系嚟到之后就散晒货啦。 哦，但系嗰晚就系夜晚有催泪， 同埋亦都唔知即系咯，即系明唔明？好多问号啊！所以 系啊，然后就话咧最高危嘅生果咧就系柠檬，点解啊？又话咧去茶餐厅咧唔好嗌冻柠，即系唔系冻柠热啦，柠水柠茶。 我饮咗啊，嗱，我琴日都饮咗啦，系啊，我饮咗杯热柠水同热柠檬。 柠檬都系系咯，即系你个 中环厨房几十年嘅斯拉田，你觉得以你对啲水果啊各样嘅经验啊街市运作，你觉得有冇可信之处咧？ 嗱，认真啦，即系你话喺果栏嗰度咧，好多市民都会去嗰度买水果嘅，又真系又靓啊，又咧品。种唔都多嘅系咪？咁但系你话佢哋点散货？咁佢真系喺嗰度有去开铺头卖嘅。 系 咁，但系你话街市嗰啲，因为佢话其中街市系喺嗰度攞啊嘛。咁但系你又真系唔知佢嘅货源喺边度嘅噃。 系系。 咁所以如果大家你觉得， 但系佢话外国嗰啲系空运咧， 有啲系直接运过嚟嘅。 照计又应该系啊。 系 佢成日以我令佢有讲到一个日本嗰、那个 嗰间 嗰个 超市咧， 系啦，唔系佢亦都讲过嗰个菩提子啊。 系啊， 佢话系高危啊嘛，以为嗰个系直接喺日本啊咁样传过嚟， 佢声称话都系果栏。 所以睇到呢啲嘅时候，我就拗头唔知真定假咯。 果士多啤梨啊嘛， 系啊，嗱呢个我哋就唔够胆讲咧，话佢啲货边度分嘅嗱，即系如果你系做紧嗰几间百货啊、超市嗰啲员工咧， 或者开生果铺嘅朋友， 系啊，你不妨，因为咧唔系话你哋做咩危言耸听啊？唔系，因为咧当咁多人都好关心咧，其实我就等紧有冇啲即系相关嘅信息可以证实一下，喂，究竟啲生果有几惊？惊啦！边一啲真系高危啦？搞到柠檬咧，个个都信咧，就因为佢哋话佢话，嘿，佢哋唔会洗噶嘛，个柠檬连皮浸落去俾你饮咧，咁然后就讲到好恐怖啊！ 就算我相信吓， 下，即系咁讲吓。就算冇受到话觉得佢被污染嘅时候啊，平时啲柠檬可能佢哋都系唔会点样清洗啩，即系你唔会喺屋企咁样话去攞一啲叫洗水果嗰啲碱液去洗嗰啲水果。不过我觉得咧，即系有皮，即系要搣皮食嗰啲咧，其实应该大家 有 个 皮隔一隔 处理好啲嘅时候，应该都冇问题嘅。 系啊，话所以生果煮下佢先食啦，系咪好啲啊？煮下个芒果啊， 我 都得嘅。西瓜系啦嘛，啲汁啊即刻炸晒出嚟啊！ 咁同埋咧， 炸西瓜。 仲有咧，原来有另一个生意咧，琴日咧又突然间咧猛咁做宣传啊！ 咩啊？ 就系汽车清洁。 哦、 我已經見到咧，又喺啲群組度咧，即係當然都係車主就會流通多啲啦。佢、就有某啲汽車公司嗰啲美容公司啊，就係咁 send 出嚟就話：哎呀，為咗你哋嘅健康着想咧，都應該要幫襯下我哋咧做嗰啲即係汽車消毒啦。佢仲強調咧，就話會令到你車廂內外，特別係殘留可能肯喺你哋嗰咩冷氣槽啊嗰啲地方咧，就話會幫你清潔一下咁樣咧。哇！呢輪啊，好多人咧，真係唔買都嚟睇下噶。 你我哋嗰日未講過話要買呢個空氣清新機嘅， 跟住 即係跟住我見到咧，佢哋嗰個廣告已經係去到咧，有你可以掛頸式嘅啦，跟住咧亦都有好似你咁講嘅車廂裡面用嘅空氣清新機，屋企又點啊？即係同種類你見到由帶住到擺喺車擺屋企乜嘢，佢哋幫你分門別類啊， 都要自救啊，唔係點啊？係咪先？幫得幾多得幾多啦，叫做 同埋你可以咁諗嘅，又可以为自己买个安心，又可以促进经济。 咦，这个是不是都算叫做治安心计划？ 是啊，是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17票对1票通过参议院版本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将会送交白宫，由总统特朗普决定是否签署成为法律，抑或运用否决权否决法案。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审视香港是不是仍然有足够的自治，再决定考虑香港能不能够继续根据美国香港政策法享有独立关税区、特殊地位等的待遇。路透社认为，在参众两院几乎一致通过的情况之下，特朗普要否决有一定的困难。人民日报批评美国参议院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和强烈反对通过法案，是对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正告美方收回在香港问题上的黑手，任何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干涉中国内政的法案就是废纸一张，注定枉费心机。理工大学校园入面继续有人留守，连日嚟在校园接触留守人士的前财政司司长、政治助理罗永聪在本台节目表示，里面至少有几十至一百人。今日凌晨再有一个13岁的少女经劝喻之后愿意离开，她身体情况不理想，需要送院治理。罗永聪说，现时仍然留守的人不愿意经警方登记走出校园。他形容目前理大校园的情况差到难以想象，饭堂传出异味，个别同学吐泻发烧。湾仔区校长联会主席、圣公会邓兆坚中学校长戴德正在同一个节目表示，学界一直以不同网络和政府以及议员沟通，希望以和平的方法处理问题。对于有学校对参与阻碍、阻塞港铁的学生予以记过处分，戴德正认为处分合理，但即使学生犯错，受到的惩罚亦都不应该过重。港铁表示，港岛线有多宗阻碍列车车门和安动紧急掣的事件，列车服务受到阻延，额外车程有最少5至10分钟的延误。另外，观塘和荃湾线也有多宗阻碍列车车门的事件，列车服务受到阻延，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而因应风险评估，元朗站下午2点起关闭，红磡站、大学站继续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也会暂时关闭。而除了机场快线之外，其余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会夜晚11点收车，东铁线只是维持来往旺角东至罗湖和落马洲站的服务，西铁线维持来往屯门至尖东站的服务，免费接驳巴士会在上午和傍晚的繁忙时段来往大埔墟至锦上路站。 在加拿大被扣押的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他的代表律师向法庭申请，要求即时终止引渡孟晚舟到美国的计划。华为发言人表示，引渡不符合加拿大引渡法所规定的双重犯罪标准。双重犯罪定义是指要将疑犯送往国外接受审判，必须确认他们被指控的法罪行在两个国家都属于犯罪行为。孟晚舟被指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被指控涉嫌欺诈，在去年12月在温哥华机场被捕。华为指由于加拿大没有制裁伊朗，所以不符合双重犯罪原则。孟晚舟的引渡聆讯排期在明年1月20日开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80点，跌413点，总成交金额30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7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0.4，跌5.2；盈富基金26.65，跌4毫；平安好医生54.65，跌4.1；美团点评92.6，跌4.7；建设银行6.3，跌1毫。中国平安90.85，跌1蚊；友邦保险76.35，跌1.45；中国人寿19.94，跌7.1；工商银行5.7，跌8仙；香港交易所246蚊，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52，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加元1.331。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4，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2872点，跌276点。港金现价报1377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2.03美元，卖出1472.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铁啊，西铁线嘅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啦，同埋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旺角东站咧系暂停服务噶，而红磡站同埋大学站咧仍然关闭。咁另外啦，元朗站咧会喺下昼2点关闭噶。咁而家隧道方面啦，东隧去香港方向仍然系严重挤塞，车龙好长噶，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啦。咁观塘道去翻东隧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西隧去香港方向都是挤塞，车龙很长的，排到去海丽村，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三号干线方向就挤塞。路面情况，现在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日荔枝角收押所一带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挤塞，排到去泽安村弥敦道窝打路道交界一带挤塞，渡船街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油麻地警署一段挤塞，龙尾喺樱桃街；秀茂坪道去蓝田方向近住顺天村一带挤塞啦。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警署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赛马会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泥涌峡道国际学校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截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一 Q 八四，听风的歌， 挪威的森林， 海边的卡夫卡， 遇见100%的村上春树。 文字打动天下人心。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集遇见 100% 的村上春树， 他写下无数金句，哪一句才是你 100% 挚爱？ 今晚11点， 港台电视30日。 申冤啊！ 何人击鼓？咦，大人唔系已经判咗赔偿俾你咩？做咩仲要申冤？ 杀上代理瓜分咗我嘅赔偿金做酬劳，佢仲话可以搵埋大状代我追讨，保证不成功不收费啊！ 根据法例，呢啲行为可能构成助纵或包揽诉讼，可判处罚款同最高监禁七年。如果担心冇能力承担诉讼费，搵法援署、香港律师会、执业律师或者相关政府部门帮手。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勢有呢個拍檔呢幾日自由自在，活得開心，仲尋找咗同啲朋友尋找咗佢好多年都冇做嘅嘢，突破一、突破二啊！唔知佢今晚有冇啲咩突破呢嚇？嗯，系啊，啱啊！得闲咧就自己揾下啲从来即系好耐都冇做嘅事咧，去突破下自己啊，去吓踏出多一步咧，可能会多啲嘅想法，多啲嘅谂法嘅。嗯，希望你今晚都系可以开心心享受下你呢、這个仔女老婆唔喺度陪住你嘅日子啊！系啊，因为太太就嚟翻啦，我哋有请，嗯，享受埋今晚叫做佢单身嘅曾志豪。 其实讲出嚟都俾人笑啦，即系老婆唔喺身边，你走去做咩？突破咗自己咩？去夹公仔机咯！哇，你话几有前卫嘅思维啊，几长进先得噶，系咪？ 我唔开麦俾我添，唔系我有啲嘢唔知噶，我点知陪你？你头先话系个男仔夹啫，我点知系咪个女仔你夹俾谂住逞威风？ 同埋 有冇人知啊？夹 公仔会唔会个比喻嚟嘅咧？ 系咯， 夹公仔夹到上， 仲甩 出去， 甩 只胶，甩出去，咁我度冇胶嘅。 咩啊？你 冇胶好瞓啊？ 系啊，你坐得太大力嘅话，我惊你手胶整到 啊。 翻工，而家香港人翻工非常困难，我谂包括今天在内都仲系噶啦吓，因为嗰啲道路咧真系险咗嘅。咁但系我哋话噶嘛，香港人咧系好热爱翻工嘅，天跌落嚟啊，真系名副其实，核爆都要翻工嘅。咁究竟我哋嘅翻工艰难程度同人哋相比，又边个难啲呢？吓？同边个比啊？冇，咪同我哋祖国大陆里边咧，有一个嘅行业。佢哋嘅打工仔咧，真系翻工好困难嘅，困难嘅程度可以话难过我哋而家想渡过红隧一样啊！点解啊？我哋就系红色嘅隧，佢哋就系白雪。哎呀，好押韵啊！這个对象比喻好工整啊！系啊，多谢。冇错，我哋过红隧好难，佢哋搭白雪咧就一样咁难。咩工种呢？话说咧，佢哋有呢个速递员啦，佢哋就要即系送货啦，系咪？即系你知啦，譬如阿祖呢啲一买咗一样货嘅，嗰啲货品咧唔会自己识飞。去屋企噶嘛，揾人送嘅。咁而家咧，佢哋就影住咧有条片咧，就话有一个速递员，佢咧就系都系喺双十一嘅时候咧买啲嘢之后咧，咁就送货啦。但系佢点送货法咧？头先我都话啦，佢喺白雪上面送货啊嘛。内地而家有啲地方咧已经落紧雪啦，歌就话咁唱啫，落雪也不怕，但系佢不怕不怕，车就怕噶嘛，冇车去到，道路咧嗰个路途又险咗，比较艰难。咁但係咁点啊？唔通你徒步行入去咩？嗰、那个地方又唔可以咁容易就到达。於是乎佢就嚟咗呢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騎馬。影片上面就见住有一个呢都比较肥壮嘅速递员。真係喎，嗱嗰个画面呢真係好似即係穿越劇咁样嘅。佢上半身就着住呢嗰啲速递送货嗰种呢风褛，有晒颜色啊，你睇就睇到系咩牌子嘅。下面就骑住好似古代大侠嗰隻马咁样呢，然后仲要系嗰个环境系点样啊？白茫茫一片， 本来可能是草原，而家就变咗白雪覆盖，正所谓银装素裹，远处仲会见到群山都已经有白头覆盖在上，然后就真系天苍苍，人渺小，慢慢孤身单骑就走我路咁样。其实唔知边个帮佢拍到呢条片出嚟咁正嘅，仲要影住佢咧。离远咁样慢慢就去到个屋企门口度，仲要落埋马嘅，咁然后咧就再将嗰只马咧就即系绑上喺嗰个即系栏杆度，咁然后啲人就问佢啦，喂，点解你要咁做咧？佢话冇办法啦，嗰个地方咁远，但系我哋如果唔骑马嘅话咧，送唔到去嘅咁样，哇！所以好多人就话，如果你当佢系一个即系广告嘅话咧，一百分啦、啊。就算你话即系呢件事原来系故意拍出嚟嘅，喂。呢、這个诚意都十足、哦，有咩比呢条广告更加能够说服到你呢？就系、是、你帮衬我哋呢个速递啊！我哋真系无论乜嘢嘅天灾人祸咁滞，我哋都会送货俾你嘅咁样。但如果你翻查网上资料呢，原来真系有唔少嘅网上速递员呢都系有试过骑马噶。当然都系讲大陆呢就真系比较多。原来过往都有几单呢，有一个甚至乎好轰动噶。佢系一个咧俄罗斯嘅美女，你知道大家都系战斗民族系咪先？佢亦都系马背上面打天下嘅。哇！嗰一次佢喺几年前咧，原来去过杭州咧阿里巴巴嗰度咧，骑住匹马送货，一时之间咧成为咧当年啊，可以话系即系风云人物咁滞嘅。咁你话香港人而家看在眼内嘅话，会唔会都有啲启示俾到你咧？系翻工真系好难，但系好难都要翻工。你会唔会有呢一种信心？下次？即系可能唔系净系行路咁简单，即系我哋咁中意赛马嘅，会唔会大家真系夹粉买只马呢？诶，成日都话噶嘛，新界啲居民会唔会有只牛噶？可能我哋而家住喺跑马地嘅朋友，原来佢有马嘅咧。哎呀，讲笑咩？系讲下笑好过冇啊！希望各位打工仔点啊，马到功成，马上翻到公司啊！风头火势，其实你是很适合咧扮演呢一个骑住马去送货去翻工呢个角色嘅。你又咁中意网球，你又咁中意马，最紧要系你天生嘅嗰个身形就系爱嚟骑马嘅，唔可以浪费咗佢嘅。我哋有请黄耀马。 其实我最真系有谂过噶，唉，黄耀祖你真系冇鬼用啊！话点你都矮噶啦，点解你唔再矮啲，再细粒啲？你真系可以做到骑师啊嘛！而家高不成低不就，咁点算咧？你话 咩啊？你唔好咁谦啦，其实你应该都得噶。 唔系啊，我重得滞啦。 系咩？你骑啲高头大马咪得咯？ 唔系啊，如果我可以 keep 到喺100几磅啊，110磅咁样嘅话咧，我就有机会做到骑师。 阿田都骑过马噶， 嗰只马 退役啫嘛， 之后 退役咯。 唉，真系唔好。唔好残酷对待动物啊！喺内地咧，即系越嚟越多嘅同学仔啊，其实佢哋翻学校咧都有几多唔同嘅规矩嘅。譬如咧，睇到有报道咧，就话咧喺陕西嘅西安嗰度咧有一间嘅寄宿学校，佢咧就有个新嘅规矩。嗰、那个规矩咧就系话唔可以，你哋啲同学仔啊吓，嗰啲电子产品啊唔可以带翻学校咁样。就话咧，如果你哋带咗电子产品翻学校嘅话咧，有机会。是会罚款的，首先我这个拗头不明啊，即是犯校规是罚钱的，我不怕不怕，我们继续听一下个新闻先。总之你呢带了那些电子产品回学校的话呢，违规者就有机会是会罚款1000元的人民币这样。那可能你会说，哇，学校已经不是罚你留堂啊，罚你抄啊，罚你企啊，已经是罚钱的了，大家拗住头来听的时候呢，不紧要。咁你会可能问下一步，那个刑罚咁重咯，啲学生咧系咪就唔理啊？定系佢哋会哇，梗系会乖乖就范啦，唔带呢啲电子产品翻学校啦 ？Sorry， 错咗，因为咧发觉咧，原来咧呢个学校有60%嘅学生嘅自制能力咧依然系欠佳噶咁样，所以咧佢哋咧就会系有校长啦，同埋啲老师们啦，就会喺学校门口度咧就会检查啲同学仔究竟有冇带一啲违禁品翻学校啦。其实有少少似我哋读中学嗰阵时咧，啲训导老师咧就 check 下我哋有冇 gel 头啊，有冇带啲咩杂志啊，或者可能有啲人衰啲就带啲烟仔啊翻学校咁样 check 你书包啦咁样。但系今次咧，佢哋唔单止净系 check 书包嘅，连鞋都要 check 埋。点解咧？因为佢哋话咧，原来有老师就发现， 啲同學仔都唔係笨㗎，係話嚇你哋要 check 我書包，唔怕唔怕唔怕，我就將呢啲嘅電子產品咧收埋去其他嘅地方，例如喺個鞋墊入邊咧，即係攞部手機當鞋墊咧，即係自己腳只腳踩住啊嚇，踩住部嘅手提電話，就諗住咁樣咧就偷運入學校，亦都有話有女同學啊嘗試將手機咧就收藏喺呢個內衣入邊，企圖咧就偷偷地帶回校，咁就即係話阿老師可能係會搜埋你個身嘅，即係要 check 埋，唔係點會知道你內衣啊？你可以收埋咗一部咁樣嘅手機㗎，咁樣就是咁样一单咁嘅新闻，大家会諗到啲乜嘢呢？即係我自己会喺度咁样睇嘅。哇，第一样嘢好直接会諗就係、是、哇啲小朋友真係好鍾意嗰啲电子产品喎，点会唔係上瘾呀、啊、如果唔係即係你同好似嗰啲人呢偷运运毒一样㗎喇喎，你摆唔到个身体入面啫，但係鞋底你会摆啦，係咪你内衣会摆啦，即係你见到佢嗰个上瘾去到咩地步呀、啊、第二样嘢其实有阵时你会见到老师又好学校佢哋嘅一啲规矩啊，有阵时系咪硬性规定规到去直情要罚钱啦，同学们就冇反抗嘅呢？咁你见到啊，内地嘅呢班同学仔啊，就算你讲到罚钱，咁我諗住得读得呢个寄宿学校嘅话呢，可能屋企都有少少家底咁样啦，系咪对于佢哋嚟讲呢都未必一个太大嘅阻力嚟嘅。反而啊，有阵时你落啊咁重，我哋成日话嗰啲高压政策啊嘛，你用到咁足嘅话呢，令到啲小朋友佢哋嗰个想对抗嗰个心态咧嚟得更加严重啲添啊！如果唔系点会将个电话收埋喺个内衣入边，收埋喺鞋底入边啊嘛？系咪？其实有阵时两者中间咧，即系唔系一定要高压嘅，亦都未必一定要怀柔嘅，中间攞到个可以沟通嗰条线，大家咪可以开开心心咯。风头火势之前读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先啦。荃湾线、观塘线同埋港岛线嘅港铁服务啊，系陆续回复正常嘅。重复一次，港铁嘅荃湾线、观塘线同埋港岛线嘅服务陆续回复正常。跟住当然要请埋呢一位嘅拍档出嚟啦，佢系桂花田。 系啦，嗱，即系嚟紧咧，即系我哋。十一月咧就系美国嘅感恩节咧，咁佢哋咧好多唔同嘅公司咧都有唔同嘅做法嘅。嗱，每个人都有自己咧独立嘅思想啊、谂法啊，同埋做嘢作风嘅。但系往往咧都会因为咧嗰个人嘅谂法同做法咧而有不同嘅结果。嗱，我哋成日都话啦，你对人好，人对你好，将心比己啊嘛。其实呢个谂法咧放诸任何嘅关系上面咧都系可以嘅。最重要就系嗰个掌权人系。你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如果是的话，你自己想想你是不是还是要跟住这个人，是不是自己还要去挨，因为他不对你好的时候，你是不是都还要想都还要中个头埋去呢，真的要自己想想，到时不要怨。接下来即美国感恩节，各大的百货公司呢他们都会有大减价，去吸引很多顾客疯狂地去买东西，是因为真的有时折得很交关，有时一折两折这样的。还记得之前呢试过呢，由于太多人造成呢他的铺头都未开，都已经有人拱来拱去撞来撞去而受伤的。大家知道外国人呢他们比较重视他们的 family day， 即是家庭日，成日都话，哎呀，去到外国啊，哎呀，冇啲铺头好早闩门啊，星期日唔开工噶，系就系、是、因为佢哋啲文化就重视家庭日，重视自己嘅休息时间。咁喺感恩节同埋呢个佢哋叫黑色星期五嘅疯狂购物日咧，嗰啲员工点算呢，系咪？咁啊，因为佢哋都要翻工，但系又应付咁大量工作，咁点啊？其实咧，呢啲大日子咧，各大百货公司咧都需要加班以应付咧咁多个顾客嘅帮衬嘅。咁就喺美国嗰度咧，有三间嘅大公司啊，呢啲叫做连锁百货公司咧，佢嘅老板咧，真系咧有唔同嘅老板嘅做法咧，有唔同嘅效果嘅。咁啊，计狮子头嗰间啦，唔讲佢个名啦。咁啊，佢哋好重视员工佢嘅谂法嘅，亦都唔想咧影响咧员工同公司嘅关系，亦都知道大家好着重嘅节日，所以佢呢个老板咧，佢就话感恩节。是啊，我哋大家都要感恩，我哋都要享受呢日一日噶嘛，系咪？所以佢就话啦，呢一日佢哋唔开工，我哋有钱都唔赚，我哋俾员工放假一天，好好享受呢个家庭日。咁另外一间咧，系喐 咩公司啦吓，喐咩马公司啦。咁佢哋咧就话啦，呢、這个公司佢哋咧就唔会请兼职员工嘅。咁可能公司就会讲到明，同啲同事讲啦，辛苦啦，大家喺呢个大节日里面咧，可能大家要加班嘅。不过公司咧都唔会忘本嘅，我哋会俾翻一啲折扣优惠，平时已经有九折优惠噶啦，喺呢一日佢会另外额外多八五折嘅优惠俾员工去买嘢嘅，咁啊净系嗰三日啫，廿七至三十号啦，咁同埋与此同时咧，各位同事，你哋当肚饿嘅时候，你哋可以喺你哋工作嘅嗰间公司里面咧嘅任何一间嘅食肆里面咧，可以免费用餐嘅，系啊，入公司数啊，因为我哋知道辛苦你啊嘛，系啦，我哋团队好紧要嘅，希望咧咁样可以凝聚大家嘅士气啦，同埋向心力喎，咁样系啦，即系。为公司服务啊，效力啊咁，但系去到另一间 A 字头咩信公司咧嗰度咧，咁就阴公猪啦。喺前年啊，2017年嘅时候咧，因为感恩节同埋呢个黑色星期五嘅工作量要增加啦，但系公司嘅薪酬竟然咧吓，佢哋冇加到俾佢嘅时候咧，所有员工对呢间公司觉得好不满，结果佢哋系嗰段时间罢工。系啊，你对啲同事唔好嘅时候，明明你公司喺嗰啲时间会赚大钱，但系你冇即系冇任何一啲叫做表示嘅话咧，啲同事都会觉得点解公司你对我唔好啊？佢哋罢工啊，结果点啊？得不偿失咯。系啊，咁其实咧成日都话啦，有唔同嘅谂法咧嘅老板咧系会有出唔同嘅效果。你大家睇下三间。嘅大型百货公司，人哋嗰两间点解会做到大家员工都好愿意呢？系啊，因为老板对员工好嘛，所以各位掌权嘅人，希望你哋都要谂下，思考下你自己嘅做人嘅处事方法系咪为下边下属好呢？ 一天加一点。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剛才有李洛斯的《终有一天感动你》，剛才我们听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說有些歌真的一手走天涯，重要是你会觉得天涯就都是会听过这首歌。 天涯也有歌女的，但是我都说譬如有些歌手可能他是有几多歌你都那时候你听过未必噏到个歌名，但如果你宁愿即我会选择有一首这样红，去到哪都有得唱，去到欧洲啊，人家都认识得你是黄耀祖，你咪唱那首歌那个人咯， 一曲走天 涯咯，系啊，所以我哋都希望呢只歌快啲成真啦，终有一天感动到你，你啊，听新闻啦。 现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凤凰集结喺高雄市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80点，跌409点，总成交金额36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3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0.2，跌5.4。盈富基金26.6，跌4.5。平安豪医生54.45，跌4.3。美团点评92.1，跌5.1。建设银行6.31，跌9仙。中国平安90.85，跌1蚊。友邦保险76.6，跌1.2。中国人寿19.96，跌6.9。工商银行5.7，跌8仙。牙膏控股3.05仙，跌14.49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8，英镑10.124，瑞士法郎7.904，澳元5.321，加元5.881，新西兰元5.016，欧元8.6721，每百日元对港元7.2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45。日经平均指数报22872点，跌276点。港金现价报1377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2.31美元，卖出1472.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繼續跟你講翻港鐵線啊，港鐵的荃灣線、觀塘線和港島線咧就陸續回復正常噶。另外西鐵線啦，來往紅磡站至到尖東站啦，東鐵線來往紅磡站至到旺角東站暫停服務。而紅磡站和大學站咧仍然關閉。另外啦，元朗站咧就會在下午2点關閉噶。咁講翻隧道方面嘅情況啦，咁而家東隧咧仍然係擠塞㗎，東區海底隧道啦，去翻香港方向啦，都係擠塞㗎。咁另外啦，西隧去香港方向都係擠塞，影響埋連翔道啦，去尖沙咀方向咧就擠塞。 龙尾咧排到去英华书院对出。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啦，去港岛方向车龙都系好长噶，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对出。咁路面方面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上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挤塞，龙尾排到去启福道桥底。秀茂坪道啦，去翻蓝田方向近住顺天村一段咧都系挤塞。宝林北路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林路一段挤塞，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挤塞，咁而家排到去南昌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咧就挤塞啦，而家龙尾排到观景台。弥敦道窝打老道交界一带都是挤塞的。咁喺香港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咁九龙区嘅封路继续提你啦，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畅运道同柯士甸道交界、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同渡船街、加士居道近住伊利莎白医院去红磡方向、柯士甸道介乎弥敦道同埋漆咸道南啦，漆咸道南介乎天文台道同埋加士居道嘅来回方向，漆咸道北去基利士南路啦，咁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噶，咁另外渡船街啦、佐敦道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泥涌峡道国际学校来回同埋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莫莉亚，我细细个就睇佢唱歌跳舞噶啦。 咁啱嘅 Kitty， 我细细个睇佢本写真嘅时候，我已经好中意佢噶啦。 咁了解，咁我唔使讲啦。 诶，咁又唔好。今个礼拜我哋嘅敏感人物有佢。 我是张文嘉，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洁彤、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我就好喜欢他的。 坐低慢慢倾啊！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这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七点半至晚上十点半，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今时今日要做 City Boy 有啲咩条件呢？ 梗係要周身刀张张嚟啦。 而家做 City Boy 除咗要周身刀把刀梗係用完要放返好啦，如果唔係会整亲其他人㗎喎。 仲有啊，要做个 City Boy 呢要醒醒目目，唔好俾人先啊。 City Boy 要唔好俾人先，仲要有防滑嘅工具，例如着返对防滑鞋啊。 要做 City Boy 记住听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做个精明厨师安全守则你要知，我係 Special 嘅阿 Mike。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气温系咁依上升咗一度啦，23度气温，相对湿度57%。 系啊，节目咧继续系风骚快活人啦吓、我哋个直播室里面有桂花田、有曾志豪、有黄耀祖啦吓。 系。 咁有豪仔咧就讲咗嘅，内地买楼咧有阵时会有啲即系乱子会出现咗噶嘛。 嗰啲造假啊，嗰啲嘢 系。你琴日嗰个造假系咩话？ 烂尾啦，同埋买刘德华变咗刘江华啦，系啦，买大就开细啦， 可能有人开心咗咧， 系啦，就 因为买新楼其实系一间嘢二手嘅，跟住再翻新嘅， 仲要系违规嘅， 系啦嗱，今日咧我有一个跟进嘅报道，都系内地买楼，跟住咧就成为咗一个网民嘅热话，究竟？ 啊，明明栋楼有喺度噶， 系 的而且确。我可唔可以话佢造假咧？你可以话佢造假噶，大家可以估下吓。佢、咧就即系有 两个字，两个字造假。 系啦，系啦，造假佢点样造假咧？嗱，佢就系话诶，一样嘅嗱，你层楼系有嘅，你有屋住嘅，但你去到嗰阵时啊，硬系觉得啊，点解周边嗰啲设施咁嘅？咁样 系咩咧？ 系啦，嗱，喺个屋苑入边嘅设施嚟嘅，佢就即系你知啦，买楼通常都会话噶嘛，啊，我哋譬如有诶两个足球场、三个网球场，即系之类呢啲会列埋出嚟噶嘛。你唔可以话佢完全冇嘅， 哦、okay, 但你睇到嗰阵时咧，你真系会啤一声咁样嗌咗出嚟。 唔系标准，我哋成日都讲个标准噶嘛，系咪？譬如标准泳池、标准足球场、篮球场，系咪冇咗个标准喺度？ 即系泳池就变咗个洗脚池咁样，系咪？ 我都有个池，不过我冇话标准泳池。 嗱，这个方向可以啱嘅啦，佢都系同水有关嘅。佢、都仲系嗱，你泳池变咗洗脚池，咁你都仲有个潭喺度，你都可以浸下只脚落去啊。但系佢今次呢个做到系啦、你连脚都摆唔到落去。 OK， 水潭 唔系水潭都有个潭啊。你踩落去，你做水弹出嚟啊！但系真系连踩落去， 假嘅 水都冇嘅。 海报 唔系系啦， 呢个方向 会唔会咁样啊？ 唔系， 我谂。好啦，如果玩文字游戏就系户户看海，下面系加个报字看海报。 嗱，大家个报字系睇唔到嘅，唔知点解睇唔到。 系啦， 可能啊标点符系个报字，但系大家睇唔到。 我会话嗱，佢个特色咧就系，如果你用嗰啲航拍机咧，你由即系天空度拍翻落嚟咧，其实你都个象征度好高噶。 我真系唔知 点 解咁蓝嘅咧个， 系好蓝嘅，佢就唔系泳池， 系 佢就话 海啊。 唔係，佢話佢講到明，佢有一個人工湖嘅。 啊，人工湖啊， 係啦，咁啊好靚， 天鵝湖啲啊， 個範圍幾大㗎？ 係啦，嗱，你航拍嘅話咧，你依然覺得係有人工湖嘅，但你當你近距離去睇你嘅時候咧，就會忍唔住笑咗出嚟㗎啦。 係 呢個造假係乜嘢咧？就係話呢個內地有一個地產嘅商啦，佢哋就話咧，我哋個樓盤嗰度咧係會有個人工湖嘅。 係 最終個人工湖係點樣做出嚟嘅咧？ 係 其實個人工我定義都唔同噶嘛， 佢系用塑胶去建造，简单嚟讲， 就是嗰啲箭啊，去 冇错， 海洋诶唔系即系嗰啲公园咧，俾小朋友嗰啲箭啊，射落去咪唔会跌亲嗰啲咁样咧。 所以我可以俾呢张相 我 两位拍档睇下嘅，系啦嗱，即系照样咧，人工会有条桥咁跨过啦，但系侧边两边咧就攞咗啲蓝色嘅胶箭咧就铺咗喺度， 好好啊， 犀利， 有乜嘢比起呢个湖又？又有得跳落去，又可以唔伤脚， 又 唔湿身。喂，呢个真系一举三得，仲可以有怡神养眼嘅效果。因为你望住啲湖水，嗰啲湖光蓝影，你都系希望咧令到自己即系神经就舒缓啲啊嘛。 系啊， 佢今日做到咯， 犀利。佢个解说都差唔多，因为就有人投诉话。哇，唔係話你個人工湖假， 係咯係咯， 你可以真係即係有，因為有人係咁講啦，唉、哎，終於可以做到求仙人啦，即係嗰啲咧水上漂嗰啲咧，我唔係求仙人，係咪求仙人啊？我冇講錯， 係啊係 啦，可以水上漂噶嘛，你真係可以做到水上漂，你可以行過個湖嘅，但係佢哋有解説噶喎， 話明人工噶嘛，講咗噶，喂，你明咩？ 佢又唔係咁解説喎，可以啦，佢可以試下咁解説，佢就話唔係嗱，我哋話有個湖，湖係一個。景观效果嚟噶嘛？啊，咁似我哋嗰啲官讲嘢嘅，系咪？系一个景观效果嚟噶嘛？我冇话要做一个真噶，你而家有一个景观嘅效果，感觉似一个湖， 系啊， 我就即系已经我做足咗俾你。 跟住你嗱，你望下系咪一个湖咁啊？系，系咯，咪系得咯。 即系佢嘅意思咧，系似咩咧？就系话牛肉。定系牛肉嘅口感，你明唔明啊？系啦，你以为系牛肉，但原来佢话我嘅意思系有牛肉嘅口感，所以其实佢嗰度只系有一块嘢俾你嚼下嚼下嘅啫。 你谂下，佢连嗰个围栏都唔使整啊，因为你唔惊你跌落个湖度噶嘛，系咪先？跟住咧，佢就话呢个唔止系唯一一样咧，喺呢个屋苑入边咧，佢哋发生咗嘅事。 系啊，呢个呢个大单， 佢坚持唔系货不对版噶。嗱，我有人工湖噶，不过我铺出嚟俾你啫嘛，你又唔会跌落水。 同埋呢个湖系要俾人工噶嘛？ 都要嘅， 都系人工湖嚟 嘅。咁另外咧，佢仲咧有承诺到会有呢个绿化嘅地面嘅， 即系由绿色。 冇错，佢就用咗一个即系绿化嘅地，你即刻会谂起就可能你有啲嘅草地咁样啦。 系啊， 佢咧就铺咗一啲嘅砖。 呢啲磚咧叫做植草磚，即係簡單嚟講，綠色嘅磚。 係啦，綠色嘅磚啊，好好啊呢、這個。 即係佢有藍色嘅湖，假草皮地都冇， 係咯， 即係嗰種假草皮。 而家難到嗱， 即係假草皮都冇，係啦，假 草 磚， 綠色嘅磚就代表係草地，鋪咗啲藍色嘅塑膠鋪成嘅地板咁樣嘅話咧，一啲嘅墊啦嚇， 就 當係湖啦。咁佢就話咧，呢一樣嘢係冇問題嘅，仲話咧冇違規到嗰啲乜嘢審美啊，又或者佢哋嘅 工程安全啊， 係啦，即係佢覺得咁樣仲可以咧，令到唔單止又安全啦，灰塵仲少咗添。 其實咧，佢哋唔係發展商嚟噶，係 咪？ 佢哋係自警組啊。道具部嘅手足，佢哋道具部嘅手足，喂，可能系你行家嚟嘅， 咩啊？ 可能舞台剧啲行家，你谂下， 我会话舞台剧嗰啲布景都坚过佢啊！我哋最多你门面睇似一层一个单位啦，你后面其实有几碌木咁样喺 系咯顶住 啊 嘛， 系咪先？ 唔系啊，咁譬如你好多嗰啲咧，嗱，以前睇 TVB 最兴嘅咧就系话。唉，呢度嘅夜景真系好靓啊！似咗幅夜景嘅海报喺度，唔一样啫嘛， 永远都系夜景嚟噶嘛， 佢窗开唔到噶嘛，贴住嗰个位系咪先？ 其实呢、這个，哎呀，真系可能 一模一样啊， 真系地。啱啊！內地嘅朋友睇 TVB 嘅劇大噶嘛，睇到而家即係覺得啊，犀利啊！ 所以我都 呢個咪報警。 係啦，你應該睇清楚佢成個名咧，可能佢叫做咧風 show 唔係地產發展商，係風 show 道具自警組。係啦，佢應該係呢輪咧，可能佢啲禁台令啊、禁咩令咧，冇乜劇撈啊。佢啲道具手足冇嘢做，不如幫啲發展商咧做少少工作。 但你唔可以咁樣去做個賣點噶嘛？ 你以前記唔記得試過咧？佢哋话有官员要嚟巡视嗰啲地方嘅完成，咁咧佢哋就话咧，因为本来啦啦流流嘅，即系可能仲系啲所谓嘅老旧残嘅嗰啲房屋咧，咁佢外墙就好似桂花田咁样噶嘛， 即系咩啊？ 风霜经历太多啦，咁于是乎佢又好想俾人哋睇到靓嗰一面，咁于是乎咧，好快地啲人讲，咦？OK， 你哋而家已经变成咧，本来就 系啊，好似加咗啲白一层层板咧， 本来就烂融融嘅。佢话而家有窗有窗系有窗，个窗开唔到嘅，点解？佢直接就黐咗块大海报咧，扮假窗咯。佢咁都得嘅，佢求其俾你影到系啦，阿田敷咗个 mask， 跟住就话喂，佢系 Kitty 嚟噶啦咁样。喂，佢以前都做过啲嘢，我真系 有咩唔敢谂做啊？ 佢 仲 讲到咧有另外一个嘅理由啊，尝试解说啊，佢就话咧，其实我哋用呢啲嘅人工湖啦，同埋真系人工湖， 为咗你安全啊， 唔止啊，佢系考虑到咧消防同埋景观效果而采用嘅一啲绿化方式， 即系佢唔会燃烧嘅，同埋、 啊 可以 sell 砖嚟噶嘛， 我可以帮佢 sell 砖呢啲， 唔系啊，呢啲系咩咧？有小朋友嘅家庭，自安心嘅景观， 系、 因为就算呢一个唔小心，妈妈挂住滑手机，爸爸挂住望靓女，你嘅小朋友唔小心跌落咗个人工湖度，扑通一声系胶垫嚟噶， 冇事啊，你嗰部手机 佢唔会跌咗落水度、 啊，系 啊， 就算你谂住去救个小朋友嘅时候咧，你部手机都唔会跌落湖嘅，因为冇湖噶。 系啦，仲要咧，离远呢个爷爷咧冇公德心喺度吸烟，一支烟弹落去个草地度，会、哎。烧唔着嘅， 系 因为嗰啲根本就 系 绿色嘅 砖 头， 就可以 悭 翻啲钱。你谂下嗰啲请勿践踏草地嗰啲路牌，唔需要 踩唔烂嘅， 街砖嚟嘅啫。 又悭翻啲淋水、施肥、除草、剪嗰啲咩除虫、剪草， 哇，犀利啊！真系环保啊！ 哇，好好 perfect， 又唔使惊，又唔使惊沤蚊喎。啲湖水啱咧，你唔喐嘅话，咁点算啊？ 如果你屋企楼下嗰个公园而家决定改变，做一啲嘅优化措施咁做咗，你会点处理啊？ 我会即刻一齐投湖，我想佢起第二个湖俾我。 咩啊？ 我想要雪浪湖。 新衫还未曾过目便放下，你像两得笑纳，今晚还在谈未来做计划。你慢了一秒回答，等等。太难，但其实逃避更难。正度过什么的境况，干脆些便一语道破。你或我还在荧幕前上天光，情人未说不爱我，但眼神谁骗得过？情人未说不爱我。但发现你未快乐，诚实地说不爱我，但我们谁 想说说我的感觉，再问你可爱着我。今晚如话题越来越有限，我没意思再扮。听晚你不再想到我的家，我自信可以习惯。连一语道破，你话我还未为憾事想清楚。情人未说不不爱我，但眼神谁骗得过？情人未说不不爱我，但发现你未快乐。诚实地说不不爱我，但我们谁也经过，分开更退缩。想说说我的感觉，再问你可爱着我。仍然未说不不等于爱我，事实一想过再遮不可。明明未说不不等于爱我，谁会愿爱越快？实地说不只等一个我，勇气一闪过再拖不可，可比你强壮。想抱抱你的肩膊，再问你可爱着我。 无论点扮都好，眼神骗不过，我真系望到佢嗰个系假狐嚟噶，黎明啊！ 哦，你如果讲开眼神骗不过咧，又真系可以谂到我呢单新闻嗰度吓。咁啊嗱，即系每一样嘅公共交通工具咧，都有佢哋嘅守则嘅，系咪？有佢哋嘅规矩嘅。咁我哋相信我哋而家喺搭我哋嘅港铁嘅时候咧，咁我哋都会欢迎。残疾人士坐轮椅嘅残疾人士落去系坐地铁噶嘛，系咪？ 当然啦，当然。 巴士都系啦，系咪？咁啊，都有呢个服务啦。咁即系有啲板俾佢过啦，系咪？咁但系首当其冲就系唔系任何嘅轮椅都俾佢哋入去嘅咧？ 首先有几多种轮椅噶？ 系 咯，我真系唔识噶。 嗱，咁我哋咁样简单啲啦，有啲手推嘅，有啲 电 动 嘅， 系啦。 有一次咧，即系一个月到之前咧，有一次我都好惊啊！喺个马路中心度，我准备过马路啦，就见到咧，即系已经变咗本身嗰个坐轮椅嘅朋友咧，佢就系绿灯嗰阵时过嘅，但系到咗红灯啦，啲车后面已经啵啵啵想行啦，但系佢架电动嘅轮椅咧，可能佢揿错咗掣，定冇电，定系唔知点，佢停咗喺中间啊！跟住咧，其实我开到我都唔知点算，跟住就净系后屘就揿即截住啲车，叫佢过去就话，我话咩事啊？佢我部轮椅唔喐啊，咁样。咁但系佢电动轮椅 好重嘅，电动嘅， 跟住就我同埋另一位女士咧，就两个一齐推咗佢翻个行人路侧边度咧。跟住可能佢就个轮椅咧，可能有啲故障啊，佢又唔系完全冇掉，佢发出啲哔哔嘅声响， 即系可能有啲问题啦， 系有啲问题。跟住佢就。教我點樣幫佢 reset 過嗰部機咧，再開翻佢又冇事啦咁樣。所以有陣時咧，電動輪椅，即我睇過嗰次之後咧，我都真係 又係你啦， 又係我啲磁場太勁， 都話佢次次一掂到人哋啲機械好壞㗎。 你喺佢後邊啊嘛，你喺佢附近啊， 真相大白啊，真相大白啊，真係你係咪望到佢啊？ 唔 係 咯， 望到咪你衰咯， 我隻眼已經好細啦。 好啦，點啊而家？ 好啦，咁啊即係睇個人需要啦，咁啊即係你。一系坐有人帮手推嘅，一系自己推啦，或者电动噶啦，咁搭公共交通工具。 系， 咁但系咧喺呢个上海，佢嘅地铁咧原来系禁止电动轮椅入去里边个噃。 原因呢 冇，佢嗰个规例佢冇讲咩原因啊。咁咧、竟然咧，你知唔知有一次佢就话咁佢哋有啲轮椅人士佢都会一齐搭一齐去街咁啊。 系 啊，系啦，佢哋会一齐出去，可能啲活动。 即系你去到我就去唔到啦，可能变咗咁样啦。 有啲活动， 因为一齐去嘅时候，可能有啲手动嗰啲电动咯。 手动嗰啲你入得去，电动嗰啲唔好意思，佢俾嗰个站长咧系话 拦住咗， 对唔住你唔入得嚟咁。 点解啊？ 入得嚟啊？佢话系因为你驾驶住一个电。 電動嘅輪椅喎，咁 有咩問題啊？電動輪椅 啊，即係可能佢哋就話有條規矩就係冇得，即係唔可以用電，唔知點解佢係咁講話，即係總之有電動嘅嘢就唔入得去裏面咁樣啦嚇。咁跟住咁點啊？咁跟住佢話你可以入去嘅，不過你拆咗你個電先啦咁。 嚇！係咩地方嚟㗎？ 上海嘅地鐵啊，上海嘅地鐵啊，係啊。跟住咧，咁佢跟住就當然啦。 咁拆咗嚿電嘅話，佢點解要用一個電動？嘅輪椅同埋喂， 唔係啊，電動輪椅係嗰人嘅選擇嚟噶嘛？我 但 係 有陣時一個人嘅選擇就係佢唔止係佢可能同佢嘅身體有關係噶嘛？ 佢未必隻手去喐得咁樣， 咪 係 咯， 控咗隻杆。 係啦，係啦。 咁即係話佢話一係咁啊，你如果咁嘅，你坐其他公共交通工具離開啦咁。 佢咁樣嘅，係你講埋先。 係啦，咁跟住於是乎就會引嚟話咩事啊？點解我哋唔入得去啊？咁後來咧，佢都拆咗佢嗰個電同電嗰嚿電，係咁啊，符合翻佢嗰個條件。咁跟住咧。就話佢因為即係已經係一件事嚟嘅，咁啲人出嚟討論，咁嗰個站長話，其實我期間咧有幫乘客去解決佢哋嘅問題㗎，例如佢哋要去廁所啦，或者飲水問題，我都有招呼佢㗎咁樣。咁但係啲換嚟咧就係話，咁點解會要拆咗人哋嗰、那個叫做嗰嚿電啊？佢話好唔理解啊，咁點解你唔 user friendly 俾人哋入去咧？人哋都係殘疾人士，有需要㗎嘛。係 佢咧就兩。两个规矩即系定个原因出嚟嘅。第一咧，佢就话因为乘客唔可以携带超过规定体积标准嘅物品，同埋单车咧就喺车站里边就出现嘅。咁佢话咧，所以因为一般市面上嘅电动轮椅咧，佢都有比较大嚿嘅电机同埋电池咧，同埋佢冇得折叠啦，所以佢话咧佢本身个 size 大嚿啊， 佢 size 又大嚿，同埋咧佢自己本身有动力啊。佢话咧佢哋斟酌嘅其中一样咧就话，任何有动力嘅装置都唔准进入佢哋嘅地铁，即系譬如你话你踩嗰啲电动车，佢话、 啊、 你唔准入去嘅， 系啦。但問題佢係輪椅人士嚟㗎嘛？係 冇錯啦，咁 啲人咪話佢咯。喂，你有冇搞錯？好 僵化， 你係咪即係個叫做遵嗰個規矩啊？係咪咁硬咧？係 啊，佢上海地鐵咧個回應咧真係好搞笑。佢話：我哋拒絕嘅係呢一架車，而唔係個人。 係啊，所以我哋冇拒絕乘客乘搭呢架。 但係嗰個人冇呢架車入唔到嚟㗎嘛？ 咪就係咯。 簡單嚟講，佢呢句説話難聽過講粗口。係 啊，但係原來 有冇搞錯啊？即係搞到我都想講粗口 啊！ 佢話唔止上海啊，佢話因為廣州咧喺2018年嘅時候咧已經多咗規定咧，就係任何電動嘅代步工具都禁止入站。咁而家問題，我諗最大嘅爭議就係、是。你会唔会觉得呢一啲并唔系人哋话玩乐啊玩嘅电动工具？ 我系 揸架电单车入去，咁你就话我入去玩嘢啫。人哋嗰个真系攞嚟代步，佢有需要噶嘛？ 系啦，咪话佢离谱咯，即系点可以仲要人叉走啊？系啦，仲话我拒绝佢入嚟家咁样。 即系其实你话守规矩，但系喺规矩之外咧，呢个唔系人情啊，而系有冇少少 常 识？ 我会话直情，根本如果有一个咁样嘅规矩嘅话，已经系错啦。 有冇常识真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洪隧受到破坏，未能够使用。据了解，当局正全面检查隧道相关设施，包括排水同通风系统，暂时未知几时能够重开。首要是确保隧道安全，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至于收费亭被毁坏，洪隧恢复通车之后，当局会不会暂时不收取隧道费？据了解，收费属于次要考虑，而在人手收费外，亦都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处理，例如八达通和自动收费通道。另外，当局因应洪隧的情况，安排免费渡轮服务往来红磡九龙城至湾仔，部分巴士路线亦都要改行东隧或者西隧。理工大学校园继续被警方包围。校园入面仍然有少部分的示威者留守，相信分布在不同的位置。一个27岁的女示威者说，由星期日激烈冲突开始，已经被困理大多日，期间尝试过用不同的方法离开校园，但都不成功。她说现时心情平静，但知道出面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担心她的安全，忧虑警方会攻入校园，又担心如果有便衣警员入来偷偷殴打示威者，外界都不会知道。这个示威者又说， 当初进入理大声援是为了争取应有的自由，例如集会自由，但就被政府用暴力打压。他最坏的打算是被控暴动罪成坐监。港铁表示，荃湾线、观塘线和港岛线服务陆续回复正常。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17票对一票通过参议院版本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将会送交白宫，由总统特朗普决定是不是签署成为法律，抑或运用否决权否决法案。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审视香港是不是仍有足够的自治，再决定考虑香港能不能够继续根据美国香港政策法享有独立关税区、特殊地位等的待遇。路透社认为，在参众两院几乎一致通过的情况之下，特朗普要否决有一定困难。人民日报批评美国参议院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和强烈反对通过法案，是对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正告美方收回在香港问题上的黑手。任何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干涉中国内政的法案就是废纸一张，注定枉费心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54点，跌436点，总成交金额405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63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9.6，跌6蚊；盈富基金26.65，跌4毫；美团点评92.65，跌4.6；平安好医生53.95，跌4.8；建设银行6.29，跌1.1。中国平安90.75，跌1.1；友邦保险76.6，跌1.2；中国人寿20.05，跌6毫；工商银行5.7，跌8仙；雅高控股3.05仙半，跌14.49仙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08.5，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加元1.331，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4，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2925点，跌223点。港金现价报1375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2.16美元，卖出1472.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港铁啊。咁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啦，同埋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暂停服务。咁而红磡站同埋大学站仍然关闭。咁另外啦，元朗站咧就会喺下昼2点关闭啦。咁喺封路方面，喺九龙区红磡嘅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啦、畅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同埋渡船街、加士居道近住伊利莎白医院去红磡方向啦、柯士甸道介乎弥敦道同埋漆咸道南、漆咸道南介乎天文台道同埋加士居道嘅来回方向、漆咸道北去基利士南路都系封咗。咁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噶。咁而喺隧道方面啦，东隧去港岛方向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啦，近住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咁另外西隧去香港方向啦，同埋连翔道去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奥运站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牛头角上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挤塞，车龙排到上怡道桥底啦。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咧挤塞，龙尾排到去南昌村。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狮子山隧道入口啦。 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弥敦道一带挤塞，梳士巴利道去回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海景加福酒店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泥涌峡道国际学校来回和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戴头盔、护肘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今时今日要做 City Boy 有啲咩条件呢？ 梗係要周身都张张嚟呢。 而家做 City Boy 除咗要周身都把刀梗係用完要放返好啦，如果唔係会整亲其他人㗎喎。 仲有啊，要做个 City Boy 呢要醒醒目目，唔好俾人先啊。 City Boy 要唔好俾人先，仲要有防滑嘅工具，例如着返对防滑鞋啊。 要做 City Boy 记住听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做个精明厨师，安全守则你要知。我係 Special 嘅阿 Mike。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今天我們都講不少騙案啊， 是啊，咁即係多嘛，因為 係係啊，我而家呢度又有一個， 係 啊，又有一個騙案咧，但我覺得佢呢個騙案就真係好經典咧，我哋以前睇嗰啲即係 猜猜我是誰 嗰啲電影 嗰啲， 唔係啊，港產橋段咧，嗱有冇發現成日都會有一個橋段係點樣咧？即係譬如話 阿三姑走出嚟係咪？ 即係譬如話啊，鄭秀文認識咗個男人，咁 究竟呢個男人係咩身份嘅咧？咁啊，去到咁上下咧，突然間發覺，咦，原來佢係一個事業好有成嘅男人嚟嘅喎？點解咧？點解會知道佢事業好有成嘅男人咧？因為即係記唔記得佢喺呢一個 嫁個有錢人。 唔系同阿刘华嗰套咧，叫做咩？瘦身啊，咪扮 孤男寡女。 孤男寡女，佢点样知道阿黄浩信、阿黄浩然咧？黄浩然点 啊？ 咁差唔多，我已经抢出嚟帮你讲，估到你会讲 嘅。黄浩然，佢点样知道黄浩然原来系一个即系有钱人咧？ 即系隔篱嗰啲三姑六婆喺度讲嘛？ 唔系，佢有一幕噶喺个桥段嗰度咧。 切，嗰啲嘢又嗰啲咩做科技？有乜鬼嘢用啊？ 系啊系啊。但后来佢点样知道佢原来系一个有成咧？嗱，呢个经常出现喺香港嘅电影桥段咧，佢只要喺嗰度出现咗，你就觉得哇，呢个就系事业有成。 报纸封面， 边份报纸杂志封面？系啦，一定系噶嘛。嗰阵时嗰个桥段都系噶，佢无意中发现，咦，原来黄浩然咧就登入咗，唔系登入咗，登上咗咧嗰个时代杂志嘅封面咧，佢就话，吓，原来佢咁犀利啊，咁样即系咁就有呢一幕啊嘛。 跟住刘德华咧就去扫晒所有 Times 嘅， 系啦，好嬲啊，咁样即系攞去烧啊嘛，咁样嘛。好啦，现实生活里边有冇人都会咁样扮自己上咗封面嚟呃你嘅咧？ 咩？以前试过有一啲嘅手机应用程式咧，可以将你嘅相 P 上个封面度咧。 cover girl 我有试过， 我都试过。 我讲嘛，细细仔都上唔到封面， 系啊， 系咪好自愈噶嘛？会觉得哇，咦，自己做咗封面人物啦。 而家谂啊，调翻转啦，喂，上到封面嘅话咧，通常都系衰嘅嘢。你有好嘅嘢，几难得可以上到封面。你睇下嗰啲娱乐杂志啊，你一定系衰咗，唔知啲乜嘢，你先至上到封面。 咁你都识分啦，娱乐杂志啊嘛， 同嗰啲叫做 裝時代 嘛， 時代咯，唔同有權威性係 咯，可能遲啲我哋都有份咧， 希望 咯，係咯，唔知會唔會有份啫嘛， 努力投票 係咯，真係好啦嗱，咁但係佢呢個騙案係邊度發生嘅咧？真係估唔到佢就係發生喺美國，仲要係咧一個女高官嚟嘅，佢咧最近咧捲入咗一個咧辭職。嘅丑闻里边咧，佢咧 丑辞职都可以变丑闻， 我都系咁话。 佢因为丑闻而辞职啊嘛，所以就辞职丑闻啊咁样。佢本来官阶系高到点样咧？美国国务院一个国务院嘅女高官，佢咧本来咧就已经系可能有机会咧，佢就系话做国务院里边咧负责冲突与稳定行动局嘅副助理国务卿。 哇！ 嗱，講多次個名，睇你背唔背到 啊？ 好長啦，喺度，好長個名真係， 好勁嘅嘢，好長噶嘛。 即係高級董事助理總經理助手咁滯啦。 最尾真係助手， 唔係喎，但係好勁喎。 聽到最尾嗰兩個字嘅咋？ 佢係助理國務卿喎。 係啊，國務卿好勁啦，係咪？ 助理國務卿咁，然後咧，佢前面嗰個 title 咧，我讀多次，睇你背唔背到啦。就係負責衝突與穩定行動局嘅副助理國務卿。哇，總之好犀利。 即係負責一個局。嘅， 唔係佢負責呢一個局咧，嗰個就係負責穩定與衝突嘅，係係啦， 但佢副局長咯，咁 副助理國務卿，咁最緊要係咩咧？好後生咋，佢做到咁嘅官階咧，都係35歲咋， 副助理又唔係好高喎，講真， 唔係 咯，佢副助理跟住先個助理，助理先就可以叫 助理本身唔係好高啊嘛， 唔係 啊， 但係佢已經係助理國務卿本身都係一個唔低嘅官職嚟嘅，佢而家咧都係 高啦， 佢而家就算係香港傳媒報。嘅时候咧，都已经用到女高官嘅咁上下噶啦，而且最紧要系咩咧？佢本来有机会咧再上一层楼嘅，今年得35歲啫。 系 咁咧，佢仲要 咁又真系 好 后生， 就35歲 嘅。哇！咁佢哋真系俾真系诶睇人才，美国系因为喺即系好多嘅即系现金嗰啲公司嘅高即系层面咧， 即系都会 你去到一个 年 资 啊嘛，系咪？ 年资啊等等嘅嘢咧，都先至去到嗰个位。 佢仲有几个咧背景都几犀利嘅。第一咧，佢系韩裔嘅，即系韩国嘅血统嘅，所以你睇到个样咧，真系好亚裔嘅，好精致咁样。咁啊，佢就35歲啦，仲要系点样咧？佢有好多唔同嘅背景嘅，佢又单唔单身就唔知啦。佢有出过唱片啦，做过歌手啦，冇错。即系佢系多姿多彩嘅经历，呢啲我哋一睇好有共鸣啊！直情觉得系， 你个共鸣位喺边一度咧？我比较 就 系 佢原来出过唱片咯。 咁你有出过唱片咩？ 冇咯， 你想出过唱片，同埋人哋出过唱片。我未话我唔明个共鸣位喺边， 所以我 个 共 鸣 系有谁共鸣咯 ？O K， 我以为你系鼻音共鸣，系 啦， 喺个鼻度。 好啦，佢话本来咧美国谂住俾佢咧担任更高嘅政府职位，去负责咩咧？负责喺美国咧。开发喺亚洲嘅工作，因为佢韩裔噶嘛。喂，嗱，你谂下，即系等于呢个打工仔30多歲，可能佢已经喺个投行里边咧，喂，真系辅助你行政总裁咁滞啦，讲到咁夸张 啦。总之， 未有前途 老板都睇好佢， 俾你睇埋亚太区啦。但系火速咧就卷入咗个丑闻而辞职。 系咩丑闻？ 而其中一个丑闻就系头先我讲嗰个。 吓，佢自己 上咗 Time 嘅封面啊？喂， 佢 但系 点 解上咗先？咁即系唔系正面嘅事？ 因为自己整咯。 哎呀！ 咩先？佢自己整啫，我自己享受下呢样嘢，但系问题佢印埋出嚟， 咁样嘅， 佢系咪因为做到好真，想做一个误会出嚟，以为佢已经上咗封面啦？譬如我哋头先话我同阿田嗰啲咧，好假啫，系咪先？ 系 啊，我 自己 张相耶咁样嘅啫，都系。 佢话咧，首先嗱，好多个导火线嘅。佢话咧，佢喺一个 YouTube 嘅 channel 里边咧，就有佢个名叫张米娜，因为佢嗌即系韩裔咧，所以有啲咁嘅中文名我都好多嘅，叫张米娜。佢话咧，佢喺个访问片段里边咧，就有个主持人就问佢，佢话：哇，好犀利，你即系仲上个 Time 嘅封面添咁样。而佢亦都系咧，好坦然冇，佢系同佢讨论呢个封面所代表嘅故仔啦。个封面咧就写住话：环境咧嘅最大改变，然后咧仲要好型嗰啲咧。你知通常即系上得呢啲封面咧，就唔会话咩咩有五个老公同埋四个老婆噶嘛，一定系讲啲好人道嘅嘢咧。佢写住。We change the world，我们改变世界。哇，呢啲几型啊，真系。 呢啲直情好似系嗰啲 咧，总统讲嘅嘢 咧，唔系总统选举个口号， 系啊， 奥巴马都用 change 啫嘛。咁然后咧，佢就话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就有佢喺度即系好认真咁讨论呢一个 封 面内容、佢嘅工作啊咁样。咁但系后来咧，《时代周刊》咧已经正式辟谣，就话呢个封面系假嘅。 系啦，就假嘅。然后咧，好多网民就话系啊，因为呢个时代周刊咧，杂志有嗰啲电子嘅 template 咧， 系 好似阿祖华斋个个都系摆咗上去噶嘛，但 系 佢从来冇话自己系做咯。 但系我譬如我玩嗰个咧，都系嗰啲时装杂志啊，嗰啲咧并唔系。 佢呢个系咁样噶，好真噶，系咪先？ 好靓， 好靓噶。咁首先， 我想话啦，其实佢呢、這个，我想问啊，即系因为你知呢本杂志都唔系小嘢噶嘛，系咪先？当一出嘅时候咧，大家都会睇到个封面系。咁但系受访嗰、那个咪咪。訪問嗰個記者，其實佢唔會摸摸。其實我哋睇文史面都冇見到有呢個封面，即係佢哋冇懷疑。 唔係，因為佢仲要寫住係 special edition 啊，特別版啦、啊，即係你又唔知嘅喎。同埋嗰陣時有幾種嘅，因為佢個雜誌咧有陣時可能有亞洲區咧， 係啦，呢個 佢有亞洲版噶嘛，因為嗰陣時譬如話舉例 亞洲版啊，可能香港版啦，同埋係內地版又好啦，日本版啦，其實個封面可能已經可以 係唔同 嘅，即係可能有好多個版本，但未得可能 美國版同英國版都唔一樣，即係簡單嚟講，我就算係畫一本時裝雜誌啊，我對呢啲雜誌冇咁認識啦嚇，同一本嘅時裝雜誌，美國版同埋英國版或者歐洲版，已經係可以唔同封面，又或者咧佢哋嘅內容係近似。但都唔完全一樣，你諗下賣嘅廣告啊，唔同嘅地區城市都可能會唔一樣啦。 係好啦，咁跟住呢個第一啦，第一就無端端俾人踢爆，喂！你做假喎、 這個， 你個 time 嘅封面又假喎， 真係好靚呢個。係 啦，因為 嗱， 官方已經辟謠咧，即係證明呢個係假噶啦。好啦，咁然後陸續有嚟，咁我哋香港咧都有啲政界朋友捲入呢、這個呢、這個漩渦裏邊咧，就係、 是、 我哋個大學學歷邊度嚟啊？咁樣 哦，咁嗰啲 係啦，咁佢係點樣 咧？一個謎嚟嘅咯，我成日都好想有啲人去跟進。 唔係啊，但係冇查證嘅咩？既然有懷疑， 係啦，嗱，佢呢個咧就睇下你點判斷啦。佢喺佢國務院嘅官網上面咧，本來關於張米娜嘅學歷咧係咁樣寫嘅，佢係哈佛。商学院嘅校友阿 Lumna， 佢有咁样写嘅、 哦，校友 能够成为校友嘅话，都一定喺嗰度读。 系啦，如果 唔 系点样成校友？ 有读过同埋有毕业系两件事 嚟嘅。冇错，冇错。 我点一点读你一个成，即系一个几个月。 但 系 如果佢讲佢系校友嘅话咧，我又唔，我嗱直接去谂啊吓，唔算一个最大嘅语言艺术，因为佢可以用字系话我喺嗰度毕业，我咩一级荣誉生毕业啊。 系啊，我喺嗰度毕业啦。 校友 系啦， 系咯。 咁佢有冇读过先？ 有啦，系啦，嗱，所以大家又长知识啦。 系咪读过短期课程啊？但系唔好话读短期课程就短期课程。就好尴尬， 系啊， 但系咁样，但系校友佢都唔系嗱，不过佢自己讲啫，就唔系证实系啊，佢有冇个校友证？ 提供噶嘛，咩叫佢自己讲啫？佢提供俾你个网站先会登噶嘛。咁即系美国广播公司咧就即刻去查询咧，就发现原来佢曾经咧喺哈佛咧上过七个礼拜嘅短期培训课程，系冇攞到学位嘅。 系 咁，但系咧即 系咪已经可以成为佢哋嘅校友会嘅一个成员啦？ 嗱，而家咧。嗰、那個哈佛商學院咧都出嚟發表聲明，佢係咁講嘅，佢話我哋可以俾部分參加過教育課程嘅人員咧一個校友身份嘅，咁、 嗯、 但係咧我就對唔到嘴啊，因為參加過教育課程同埋七個禮拜短期培訓課程係咪同一件事咧？又冇講喎。 即係咪睇佢七個禮拜佢個咩課程？ 佢當唔當係啊？ 如果係教育課程先得 佢就話可以俾佢校友身份嗱，所以咧，我覺得我哋首先咧、哦、自己又長知識咧。如果有啲人同你講話，我哈佛校友嚟嘅，你就諗你就好似阿祖華齋啦。喂喂，等陣先。哈佛校友是讲紧你在个毕业啊，你在个读个学位啊，参加个课程啊，定系点？ 定出席嗰个活动 系啦。哇，原来校友咧真系好广泛嘅、啊、呢件事真系。 但系我想话咧，即系我以我哋嘅自己觉得定义，真系你喺个读书毕业咧，先可以能够即系嗰个条件啊，先成为校友。原来 唔系，但系学校都有出嚟讲 系 啦， 系即系学校都有出嚟讲话，你唔一定要攞学位嘅。你如果你读过一啲课程，佢都俾嘅嗱。咁所以呢个你又可以考究啦。然后咧致命一击咧就系咩咧？呢个真系劲啦！佢话我曾经去阿富汗 系 执行过人道主义任务 系。 咁咩叫人道主义任务咧？ 我唔知道，即系成件事好劲啦！即系好似我咩都唔识啊吓！我听到就即系话第一样嘢，佢好似从过军咁样啦，做过军人啦， 人道主义即系嗰 个 第一步。如果唔系，你唔会无端端去到阿富汗噶嘛，系咪先？跟住去到嗰度咧，仲系一个特别嘅任务，系政府委派俾你，好似一个和平大使咁样嘅，哇！成个光环戴咗上个头噶， 即系行上去调解嗰啲咁样嘅嘢啦。 起码都唔会系太流啦，即系你冇理由话你。 阿富汗度旅行，你都当自己人道主义任务噶嘛咁样。咁但系结果咧就俾人哋 即系你去个我去个上海做大事，同你去个上海街做大事系两件事嚟噶嘛？即系个感觉系咪？ 上海街系扫街嘅大事， 我都去过宁波街咁样，明唔明一件事啊？ 咁佢话咧自己去阿富汗执行人道主义任务啦，仲代表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文化机构嘅一个跨文化大使。咁结果咧就俾人踢爆咗咧，联合国里边原来系冇跨文化大使呢一个职位嘅。 咁佢嗰个 title 喺边度嚟？ 系自己作出嚟嘅。佢话呢一个俾人踢爆咗咧，因为 NBC 一揾到呢一样嘢之后咧，即刻访问佢两个半钟头之后咧，个访问都未完，街都未出，佢已经即刻辞咗职啦。佢话我唔讲啦，我走啦。 哎呀， 哦，咁 系啦。但佢话自己咧， 所以咪话咯。 佢话自己系俾媒体恶意攻击，同埋咧系以八卦丑闻嘅方法咧去抹黑自己嘅。但系 嗰句说话佢自己把口讲出嚟噶。 系啊，冇人作过，系佢自己整个自编自导自演噶。 唔知点解会咁样啦？即系嗱，同埋你睇落去话咧，又好似冇嘢屈到佢啊！嗱，你真系冇呢个职位，你又话自己系跨文化大使。系咪先？ 系啊， 冇 啊， 冇冇 香港新聞多啊！見到有啲人咧，有一啲疑似嘅假學歷都好似冇事咁樣啊，所以佢覺得佢自己亂咁吹啊， 佢抄錯咗 啊！ 真 係係啊，真係我都唔明點解佢會就係 唔係人哋屈佢，佢自己話自己有咁嘅學歷嘅喎、 啊，洗大不如嗰啲阿媽講洗濕咗個頭咯，跟住佢就自己就越吹越大啦，係啦、 啊， 越吹越大，以為冇人哋知，但人哋即係做開新聞嘅朋友，佢哋會求真噶嘛，係咪？ 咁其實同一個方法，佢都可以。去到叫做辅助理国务卿啦，咁我哋咪都可以访问翻我哋嗰啲疑似佢哋啲学历有问题嘅啲朋友噶。 哦，我哋可以访问佢嘅，系啊，但 系 你要查证佢先啊嘛。咁、 哦、 人哋 有人查证过噶、啊，不过好似冇人跟进。 但如果佢真系俾咗个收据你，咁冇办法。 哦，收据都可以系假噶。 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剛才有徐彦真 Give me a little try， 不過 try 唔到啦，因為佢已經辭咗職啦嚇。 係啊，但有一樣嘢咧，大家可以 try 下。 係 有一樣係大家成日都有聽過，但我成日都唔知係咪真嘅，因為自己有養狗啊嘛。 OK， 啲人就話咧。狗狗嘅一年系等于人类嘅七年。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都信啊，兽医嗰张纸都咁贴出嚟噶。 你系咪好肯定啊？咁？ 咁佢又冇答过 嘅。兽医权威，我哋又唔系咁啊，梗系有权威人士 讲。系啦，嗱， 只狗又唔识同我 讲。我自己不嬲都系咁样计，即系自己有养狗啦。摩尼公主而家都喺度计咯，嗰个孙台。 系啊，六啊几岁噶啦，分分钟。 唔止啦，如果要系一年系等同于七年嘅话咧，唔止啦，佢嚟紧出年二月十。一岁 啦，即 系七 十 七 啊七咯， 唉，唔好讲嗰啲， 可以让座俾佢喎，真系。 系啊，但系咧就话 可以攞 三个金， 望咁望啦。但系佢话咧，有美国嘅学者咧，最近咧就研究咗啊，一条新嘅方程式，话就话咁话，可以更加准确去计算到一个狗狗啊，佢哋嘅年龄啊，究竟系点计 ？OK OK， 原来同我哋平时谂嗰种方法系。几唔同㗎喎、哦、 原来係我哋嘅七年等于佢一年啱啱调转。 咁又唔係。 即係你天上人间嗰啲嘅神仙。 因为呢佢就话呢佢哋首先呢就搵咗104隻同类型嘅狗，就係、是、呢个拉布拉多犬嚟嘅，做咗个研究啦。年龄呢就由一个月到16岁嘅。透过分析呢佢哋嘅 DNA 嘅修饰过程啊，从而破解佢哋嘅生物时钟系点啦，计算返佢哋老化各样嘢呢，就计到原来佢哋并唔系一年代表几多岁㗎喎。在他们细个的时候，譬如一只狗仔六个月、 啊、 已经是代表人类的二十岁了。这个是他的计算了。啊、 都 计 过。 他就有个方程式。方程式我想我刚才没说了，他们用他们的 DNA 的东西计算的。 我本身都是科学上面很有研究的。 对，这是 全部。六个月就是二十岁，到他一岁的时候但又不是 double 了。是31岁，是人类的31岁。跟着慢慢就会减低的。过多一年两岁咧就是、代表住人类嘅42岁，三岁嘅时候咧就代表人类嘅49岁啦。佢嗰条 formula 咧冇公开出嚟，去点样计算？ 佢应该系饮醉酒之后做嗰条 formula。你睇下嗰啲数字系不规律 嘅，系喎。但你咁样谂翻，即系嗱，我哋人嘅成长，我哋嘅老化都唔系即系年年，可能你嗰年做得多啲嘅运动，又或者你嗰阵时仲系你嘅青春期，仲系你嘅壮年，冇衰老得咁快噶嘛。到我哋可能年纪再大啲啦，可能去咗退休嘅年龄 ，from 一声可能又会变化大啲。就咁计噶，因为咧佢就话咧，到啲狗狗咧，譬如去到四岁嗰阵时咧，就代表系人类嘅53岁，五岁咧只系咧大咗三年嘅啫， okay. 即系人类嘅57岁，跟住咧大约每一年咧，即系佢哋嘅岁数嘅增长啦，都系增加一至到两岁咁嘅啫，所以譬如我话而家摩尼公主咧，佢就10岁啦，系代表住佢系人类嘅68岁咯， 嗱。个分别就系话佢系68岁定77岁咧，其实个意思系咪即系话个佢个身体机能啊衰老嘅状况系等于咁大年纪先？ 我唔明白你呢个问题。 佢77岁嘅意思唔系净系话佢攞唔攞到退休金啊？ 即系代表住人类嘅77岁。 因为人类嘅77岁，我哋直觉就会觉得，譬如话行步路都慢啲嘅。 嗱，咁我俾呢一个例子你啊。如果一只狗，因为佢系做到18岁嘅狗仔嘅。 Okay. 如果嗰只狗仔18岁咧，就代表住系人类嘅77岁。 嗯。 即系你谂下，即系你以为如果我哋喺度计只狗仔18岁，我哋一年就七年，哇，人岁嚟噶，百几岁噶咯？唔、啊、系，即系代表住佢哋似我哋人类77岁嘅年龄啫咁样。 不过无论如何，你都系要好好。地咁样去服侍佢，尊重佢。 佢哋先系 boss 啊！ 系啊，同埋佢年纪始终都系大嘅，好好爱锡你身边嗰、那个七十几都好啦，都要锡佢。 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64点，跌425点，总成交金额42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63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9.4，跌6.2；盈富基金26.6，跌4.5；美团点评93.1，跌4.2；平安豪医生53.5，跌5.25；建设银行6.29，跌1.1；友邦保险76.5，跌1.3； 中国平安90.85，跌一蚊；中国人寿20.05，跌六毫；工商银行5.68，跌一毫；雅高控股3.05，跌14.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港元7.828，英镑10.121，瑞士法郎7.901，欧元5.323，加元5.882，新西兰元5.018，欧元8.6715，每百日元对港元7.2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32。日经平均指数报22,966，跌182。港金现价报13,750，跌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1.39美元，卖出1,471.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咧，有关港铁方面嘅消息啦。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啦，同埋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咧，服务仍然暂停。咁而红磡站同埋大学站咧，仍然关闭嘅。特别提提大家啦，元朗站咧喺晏昼两点开始关闭。元朗站晏昼两点开始关闭。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条线路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嘅服务咧，将会喺夜晚11:00结束。轻铁方面，751P 线就会由706线替代，761P、751、614、614P 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其他轻铁路线维持不变。751线北京翠湖同埋友爱站。九龙区嘅封路啦，红隧嘅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同埋畅运道及柯士甸道交界，加士居道近住伊利莎白医院去红磡方向，柯士甸道介乎各士道同埋漆咸道南，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不能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有关免费渡轮服务是有两条路线的，包括红磡南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另一条路线就是九龙城码头各公众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服务时间是直至到夜晚7:00。隧道方面，现时东隧的港岛入口是正常的，不过去港岛方向，东隧去港岛方向还有车龙，现在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东隧去九龙方向现在是正常，反方向去港岛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西隧去港岛方向车龙排到去元芳。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而窝打路道去返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带交通都是挤塞。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港珠澳大桥人工岛、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最后卫生署提醒你，不要长时间坐在这里，记得抽时间喐一喐，松一松啊。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出街唔出街， 出街 唔出街。 唉，究竟出唔出街好啊？ 星期日 系咯。星期日 二台周日晚上有好音乐， 晚上六至八悠长假期，九至十二二千靓歌再重聚，凌晨10:00到2:00，新地任我行。 周日咁多好节目，梗系留喺屋企听二台啦。 切，出街就可以听二台咯。 保险业监管局全面规管保险中介人，透过高效率嘅监管制度，加强公众对保险业的信心，全新的法定发牌制度和监管要求，有助提升保险中介人的操守和专业水平。保监局亦会接受投诉和调查怀疑违规个案，提高对保单持有人的保障。详情请浏览 ia.org.hk。 42屆十大中文金曲。 过去一年，香港乐坛众多歌手以音乐之名努力做好音乐， 演绎上乘歌曲， 而他们的付出当然值得备受肯定。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 留意星期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会推出最佳进步奖巡礼。 Eric 严琼会率先公布今届最佳进步奖候选歌手名单。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我是薛丹人， 我是脱单人。 咦，脱单在哪里？ 哦，脱单呢就即是脱离单身行列的意思。 哦，即是出铺是吧，现代啲嘛。 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诗芬和崔杰同主持的周末有情人会同大家倾下脱单有道。不过用现代啲嘅讲法即是， 即是点出铺咯。 On a Saturday night。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又熱多兩度啦，報個天氣先。 好啊，而家嘅氣温咧就25度啊，相對濕度咧係51%嘅。星期四12点之後，我哋有 豪雨流。 我清早起床，睡意浓，睡眼尚迷蒙。 豪雨露。古人系点讲笑话嘅呢？ 在公园碰头，谁知我身上穿汗衫，左鞋右脚套。 幽默啊，滑稽啊，笑话啊，唔系净系今天人嘅专利嚟嘅。其实古时候咧，亦都已经流传有好多呢一啲咁样嘅笑话集噶啦。今日不如同大家一齐穿越时空。嗱，好有趣嘅地方就系、是。究竟古人的笑点和我们的笑点争几远的呢？我们现在喜欢的一些食字 get 啊，我们喜欢的错摸游戏啊，究竟古人又喜不喜欢的呢？究竟古人他们的笑点有几高呢？ 上天就拥抱，他转身上我一耳光，原来认错了。 古代笑话第一则。话说有一个书生，佢好鍾意呢就係、是、打秋风。 咩叫打秋风啊？ 哦，即係用自己唔同嘅关系呢就问人哋攞着数攞钱啊，学识呢个名词啦。 哦，打秋风。 好啦，佢有一个好感情深厚嘅朋友呢就喺一个地方度做巡抚㗎喎。巡抚呢就知道佢一定要过嚟打打秋风嘅。 嘿，咩叫打秋风啊？ 哎，咪讲过咯，你用自己嘅关系问人攞着数啊，唔好记错咗啦，唔系打秋官啊，打秋风啊。 哦，知道。 好啦，於是乎佢就吩咐佢嘅下属将200两嘅白银做成一副手扣同埋一条铁链，仲要浸喺药水里面煮到呢好似一条铁器咁嘅样。 即系点样啊？ 系白银系白色噶嘛，佢攞药水浸咪浸到银色，好似黑黑地咁样咯。 哦， 书生果然嚟到秦案嗰度，秦案咧就好嬲啦，岂有此理！我哋衙门啊，系你可以嚟打秋风嘅咩？人嚟，同我攞手铐锁住佢，将佢押回原籍。即系佢哋喺边度嚟，就叫佢翻去边度。个书生就好嬲啦，但系都冇办法，佢谂唔明。哈！佢明明我朋友嚟噶嘛，佢知道我嚟打秋风攞着数，佢点解会咁对我噶？但系又讲唔出口啊！去到押返去原籍边界嘅时候咧，嗰、那个押界官员就同佢讲话：，嘿，书生书生，其实呢个手扣咧同埋条铁链系白银做噶，我哋老爷对你感情咁深厚，同你咁 friend， 我哋系特登用呢个方法送俾你，掩人耳目噶。哇！个书生大喜出望啊，过望啊，但系佢有啲怪佢，搞错啊！佢对我都系太过孤寒啊！个押界官就话啦：吓咁都仲孤寒，你谂住点啊？嘿，如果真系感情深厚嘅话咧，佢应该再攞200两嘅白银啊，同我打一副咧刑具啊嘛！所谓刑具，即系话咧连个头啊手咧都用一个好大嘅木头咧镶埋佢，好似上家咁样咧，呢、这个就系再重手啲嘅刑罚啦。系啊，顺便话俾你听，个笑话讲完啦，个笑点爆咗啦。系咁，个笑点喺边咧？个笑点就梗系喺最尾嗰下咧，觉得佢贪心。 同埋咧个人咧就即系太过咧就愚笨咗啲啦。因为咧佢会觉得咧，哎呀，有副手扣都唔够，如果系应该俾多啲我，就算咧我再重嘅刑具摆喺身度咧都唔紧要嘅。咁但系你话呢个笑话，其实佢爱嚟笑咩嘅咧？第一就当然系讽刺古时候咧系有好多呢啲咧行贿啦、贪污啦咁嘅呢一种嘅歪门邪路啦。但系第二咧亦都话俾你听。佢哋嗰陣時啲人咧道魔高一尺咧，道高一丈啊！佢哋互相攻奸嘅種計謀啊！喂，用呢個打副刑具，然後就扮行賄送俾你咧，即係當然係一個滑稽嘅笑話啦。第三個意思係咩呢？第三個意思其實係隱含住，係啊，嗰、那個係你嘅刑具，嗰、那個亦都係你行賄嘅工具，就睇下你點樣去理解啦。嗱，其實呢個寓意都幾深厚嘅喎，因為你係就係攞咗200两嘅白銀，但係佢係刑具嚟嘅，佢係會。即系你触犯法例嘅时候咧，我嚟捉住你嘅，所以即系有啲似咩咧？即系识字头上一把刀啊，贪字得个贫啊！喺贪污嘅过程里边，如果你咁样犯事嘅话咧，可能就会变成一副手扣噶啦。所以你话啦，古代啲笑话即系一个故事三层意思，虽然个笑点同我哋而家相比啊，真系争少少嘅，但系你仍然可以喺里边咧睇到好多唔同嘅意思嘅。好啦，又有另外一个古仔咯。呢、这个古仔咧就发生喺明朝嘉靖年间嘅，有一个御史，四川人嚟嘅，佢好有口才。有一日，有一个好有权势嘅太监咧就想刁难佢，就捉咗只老鼠拎俾佢，然后就同佢讲啦：， 呢只老鼠咧，佢咬烂咗我啲衫，麻烦你帮我判案啦。咁样， 个御史咧就话啦：，哦，好啊。呢隻老鼠呢，如果我哋用呢一个呢即係黐型嘅话呢，譬如话攞啲竹板啊木棍打人个背脊同埋啰柚嘅话呢，又或者係用流放嘅刑罚呢，我觉得係太轻啦。但係如果你话判佢凌迟嘅话呢，或者用绞刑呢，好似又太重喎。咁啊，不如咁啦，我判佢负刑啊。所谓负刑系咩意思你知唔知？嗱，佢已经系个笑位嚟㗎啦，准备啦。原来负刑咧就系破坏佢嘅生殖器啊！哈哈，咁、那个笑位即系咩啊？咁捉佢嚟审嗰个系太监嚟噶嘛？太监就系冇咗生殖器啊嘛！即系话咧，原来啊呢一个御史咧好聪明地咧，就用呢一个负刑咧去讽刺呢一个太监，系咯，要切咗佢嗰度啊，好似隐含住就咪同你一样咯，咁嘅意思。是不是很含蓄啊？嗱，但老老实实含蓄得嚟咧，其实佢又真系即系正中对方嘅要害嘅，而且对方系冇机会还击嘅，做咩啫？我判案啫嘛，我判案又有唔啱啊？唔觉意夹亲你条尾啊？咁咪你太过玻璃心啦，太监。呢个古仔同头先嗰个咧都系好类似嘅，佢都系反映出咧当时嘅一啲社会嘅现况。譬如你谂下，佢系一个御史，其实佢有监察咧朝廷嘅监察言论嘅一个官职嚟嘅。但系边个刁难佢呢？一个太监，明朝就系太监为患嘅一个年代嚟嘅。咁所以咧，呢一个笑话其实一次佢就反映咗好多个史实出嚟。佢明明系一个有功绩喺身嘅人，就要俾一个冇功绩但系有权势嘅太监刁难。而且你谂下，刁难嘅过程里边咧，系几咁荒谬先得噶？老鼠咬烂咗件衫，要你嚟判案，点判先得噶？所以佢就用佢嘅即系智谋啊。就将呢个危机就化解，仲要顺便讽刺佢一下。系噶，睇完呢个笑话之后咧，你就真系又可以明白到曾经中国历史上面即系一啲宦官啊、当权者嗰种黑暗咧，同埋嗰种嘅无奈嘅。嗱，咁样睇完呢两个古代笑话，系咪都发觉其实读历史都唔系咁闷呢？仲有啊，其实古代人佢哋嘅笑点咧就系比较含蓄啲嘅。如果你用而家嘅古仔咁样讲出嚟咧，我谂你会俾人嘘嘅。但唔紧要啊，距离产生美啊嘛。隔咗即系千几年之后，你睇翻呢啲唔同嘅笑话，你都会觉得啊，原来古人佢哋系咁样谂嘢嘅。咁你话我哋而家嘅笑话又容唔容易讲咧？喂，而家笑话真系好容易讲啦。我讲一句啊，不过我唔知呢个笑位算唔算高，我即管试下讲啊。揸得快唔代表危险噶。 我清早起床，睡意浓，睡眼上迷蒙，我忽然想起今日是假日好时光，打电话约了米思成在公园碰头，谁知我身上穿汗衫，做鞋又脚套，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读一分钟。 阿俊几年前读高中的时候首次接触可卡因，他说当时有朋友叫他一起吸食俗称可乐的可卡因，他呢就因为自己要面怕朋友笑自己没胆，所以就没拒绝到，后来还吃到上了瘾，越吸越多。 虽然阿俊睇过好多宣传话吸食可卡因有极多嘅祸害，但当时佢已经上咗瘾啦，想停都停唔到，一唔食就会情绪低落。由最初每个月花几千蚊吸毒，高峰嘅时候花接近成万蚊，到后嚟甚至用尽积蓄偷屋企人嘅钱，就系为咗买可卡因，满足自己越嚟越严重嘅毒瘾。 除咗成日有心瘾想食，阿俊发现吸食可卡因嘅祸害亦都逐渐出现啦。佢发现自己有幻觉，甚至出现妄想被迫害，记忆力仲越嚟越差，学业梗系一落千丈啦。 所以阿俊告诫咁多位年青人，绝对唔可以掂可卡因，亦千祈唔好因为好奇心、面子或者想得到朋友嘅所谓认同而吸食毒品。 以上资讯由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波成。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近排咧，即系近年咧，成日都话咧航空事业啊，即系好似咧停滞不前啊，即系嗰个票务嘅价格咧，同之前咧好似差唔多，咁但系咧就竞争又多咗啊，咁所以咧 系啊，搭飞机某层面上系平咗， 系咪啊？即系根据呢个叫做通胀，其实佢哋真系平咗， 平过搭的士啊， 咁咪真系少人搭咗嘛， 系啦， 好正常啫。 有个笑话都系咁讲噶，就系飞机啫嘛，即系巴士咯，点解空 中 巴士啊 嘛， 成日都 系 坐 啦， 系 啊， 笑死人啊！ 最巴闭嗰时就话啲空姐咧，即系话喂，其实我翻屋企咧都鬼咁远，我搭程机咧去台湾咧仲快过，仲快过翻屋企咁啊！即系香港啊，成日都系咁讲。喂，咁咧即系啲航空公司都要谂下办法，点样去吸引翻你哋呢啲旅客嚟搭我哋间航空公司 嘅。譬如我啱啱见到有网上面一个宣传咧，就系一个长途机嚟嘅，咁其中一个牌子啦嘅航空公司啦，就飞去英国，佢就话如果你买呢个 Econ 嘅经济客位，你只需要加700蚊、就可以坐到咧就 Premium Econ， 咁抵 嗱，即刻醒啊！我见到你只眼， 即系咧， 因为如果本身讲紧一张嘅机票嘅价钱咧，系唔即系嗰个分别系一定唔系700蚊噶嘛，系咪先？ 系啊，当然啦， 都差唔多。 去英国喎， 系啊，去英国啊， 嗱，你譬如 加700蚊啊， 我知我知，即系话咁你有 low season 噶嘛，你即 系 low season 嘅 时 候 4000几蚊已经去啦，咁加700蚊即系去到5000几啫嘛。 系啊，就坐 Premium Econ 咯，可以咁样咯。 真系谂得过。 系啊，所以佢哋都会见到，因为真系唔容易做啊嘛。最近啲生意咁样嘅话，见到佢哋有啲嘅航空公司咧，每一个星期嘅飞机啊，都减少咗啊。可能譬如一个礼拜本来日日都有一班机嘅去嗰个嘅国家，而家可能变咗得翻4班咁样咯。 哦，系啊，而家有啲系啊，有啲地方咧就有啲限制，即系逢星期二六先飞咁样，即系会咁样嘅，系啦。咁啊嗱，而家啊 ，OK， 咁啊讲咗呢一个先啦。咁啊，其中一间航空公司系啦，成日都话好多 uncle auntie 帮手去招呼你嗰间。咁咧就话啦，佢宣布咧，佢又将会咧同某一个大嘅品牌嘅酒店，连锁嘅酒店啦吓，全球都有噶啦。不过佢而家指定一个地点啦，叫做纽约飞伦敦嘅都系咁样。咁咧佢就话，如果你系乘搭佢哋嘅航空公司嘅商务。咁咧跟住咧佢就话啦，系又同埋要入住嗰间酒店先得。咁跟住咧佢就话会。大家一落机你就落机啦咁啊唔系落机都有啲手续喎，我要攞行李㗎嘛，系 唔使啦，而家 直接 直接系啊，即系嗱，讲紧啦，要商务啦，咁就要去佢哋指定嗰间，系啦，嗰几间，即系佢嘅系列嘅酒店啦，咁佢就直情喺机场里面帮你攞埋酒店送到去嗰间酒店嗰度。 哦， 系啦， 应该可以唔使过关嘅咁。 唔系，佢都要过关，咩出个咩啊？你搭完飞机噶啦嘛， 佢意思系你唔使借 攞 行李 啊。 咁香港都有啦。 服务不嬲都有嘅， 香港都有。 只不过系呢啲嘅特选客户嘅话咧，有你见到你平时喺个停机坪度落咗机。 唔系，我都知道香港 都 有啊。 我有试过， 香港嘅航空公司都而家系咁 sell 呢个服务咯。 系啊， 即系话你开一到步咧，就直接个行李就帮你送到酒店度咁样咯。 因为其实平时都会有一啲系咁样嘅，就系你咧就去到落飞机嗰阵时，咪停机坪即高咗嘅。你有一啲嘅朋友咧，佢每一班飞机可能会拣一至到两位嘅尊贵客户啦。佢哋咧就会有你喺一落咗机之后咧，佢就会有隔篱嗰条楼梯仔，你就直接去到停即嗰个地。面嗰度啊，佢哋就有一架自己嘅私家车，即系劳斯莱斯啊嗰啲咁样咧，佢就会直接车到你咧。 哇，咁巴闭！ 系啦，有一两，佢就唔系车到你去。 我谂我嗰种 同佢唔同嘅， 佢嗰个就巴闭好多。 佢就直接咧令你可以咧唔使，有阵时好大噶嘛，你咪行好远 嘅。 高尔夫球车都唔系啊，直情有架 劳斯莱斯， 跟住咧就车到你，系啦，就车到你直接去到可以去过海关嗰个位。 佢呢个赢，因为我睇到嗰个即系好普通咧，你加啲钱。佢又冇讲加地哥咧，佢就可以帮你将个行李就送去府上咯。但系佢嗰只就唔系啊嘛。 唔系啦，巴闭到咁样。哇，哆 咪咪啊！而家 即系会同你讲啊，阿桂花田小姐啊， 我 可以车你。 平会见到一个女鼠鼠喺度喎， 咁 啊，贵宾噶。 咁当然啦，未必系每一个国家或者城市都有嘅。 我 都有见过。 可唔可以骑马车我过去？ 我谂你吓亲啲马马就唔好啦。 系啊 系啊。系咯，阿豪仔，你嗰个就系讲紧话 你加少少钱就得噶啦，你可以即系嗰个就唔使特选。嘅啦，系特钱啫，你俾咗钱，你同佢讲声，佢就话帮你会处理嘅咁样。 好，咁啊，另外咧，佢就都会招呼一啲短途机啦，叫做，因为佢喺美国嗰度嘅，系啦，咁所以美国嘅短途机咧，咁佢就话啦，将啲机咧改啦，系咪又加多位又再窄啲啊？佢唔系，佢今次咧，佢话又系为咗吸引咧啲即系短途机嘅旅客啦，咁因为佢哋自己本土都飞嚟飞去都好密噶嘛，咁啊将个机咧就改为咧。五十个座位嘅啫，因为平时嘅班 好似半私人飞机咁样嘅感觉啦。 你谂下，系大咗几多啊？咁佢就有十个头等啦，二十个特选经济啦，同埋二十个经济舱啦。佢仲拆咗啲位咧，系俾你摆大件行李。你知大坐落落机咧，嗰个行李嘅条件好高噶嘛？诶，即系得可以 hand carry 免费嘅啫。如果你系要 睇咩航空公司， 大件行李咧，你就要额外俾钱噶嘛。佢净系咧 block 咗啲位咧，好似我哋上机场巴士咁，我哋咪有个位置咧，俾我哋摆大件行李嘅。佢净有嗰、整走晒啲位，就俾大家加啲行李落去咧，系都唔使收费嘅。 系， 不过真系几好啊！仲有一样咧，就系话咧，佢亦都会咧增加佢个卖点，希望吸引你啲人咧。我哋有一个自助茶点嘅餐台， 自助茶 系啦，咁即系希望你可以，我当然都系头等噶啦。咁啊，佢就俾你咧可以任意可以去攞啲嘢嚟食啊，咁，因为佢哋啲落落机唔系短噶嘛。分分钟到，即系可能要，可能 即系四五个钟啦。 系啦，即系可能三 西岸嗰啲都要时间。 系系系 ，OK。 咁佢就话希望可以吸引咧啲人去嚟乘搭咯，咪大家希望坐得舒服啲咯。我竟然会拆咁啲位嚟方便大家，俾大家有宽敞。 因为有阵时佢见到咧，就算你有咁多位咧，最终得出嚟结论咧都冇人坐嘅话咧，咁不如我就拆咗嗰啲位，跟住我就提供啲其他嘅服务吸引你去坐咯。 平时我哋拣位啊，即系订咗机票拣位咧，喺个电脑里边咪全部平面嘅，即系笃啊，四啊六 B、四啊四 C 咁样好笃好多啦。咁佢而家咧，佢话将会咧有呢个叫做咧 3D 嘅影像，俾你睇到咧，你将会坐个位嘅位置会系。点啊？你嘅 size 嘅宽度啊， 即系立体影像咧，就唔系再睇嗰啲即 系 戏院拣位啦，唔系戏院拣位啦咁样。 佢希望 咧，咁啊拣空姐噶。 哦，对唔住。 唔系，我估咧最紧要呢一样嘢咧，系可以俾你睇到。如果佢哋坐到咩 business 啊、头等啊，即系嗰个附近嘅环境是如何啦， 即 系等 你 可以 头等啊， 系咯，等你可以置身于嗰个现场一样啊。啊嗱，隔咁远，我有个电视屏幕啊， 你同个门之间会有几个距离，即系嗰个等等嘅嘢啦。即系其实 3D 效果俾大家睇，希望冇求，俾多啲顾客，你可以嚟吸引下你咁嚟帮衬下我咯，咁样咯。 啊，都系嘅，咁而家。 家即係全球經濟都麻麻地嘅時候咧，咁如果搭飛機咧，都真係仲係奢侈噶嘛，佢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嚟搭。 係啊，其實我覺得都幾好啊，即係有啲啲咩改變。 可唔可以我哋推廣到咧，連搭巴士都有得俾你咁樣揀位，坐高鐵都有得俾你咁樣揀位，唔係啊都好啊，演唱會都好啊，唔使成日睇住張平面圖， 仲要咁絕望喎，成日都。 不過係咯，無論點樣都係咁絕望嘅，揀做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港铁红磡站同大学站继续关闭，元朗站下昼2:00起亦都关闭。除了机场快线之外，其余各线轻铁同港铁巴士服务会夜晚11:00收车。港铁表示，港岛线、荃湾线同观塘线今朝早有多宗阻碍列车车门同安动紧急掣嘅事件。列车服务受阻延，之后陆续回复正常。近日曾经进入理工大学的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说，大学的水电如常运作，但担心校园内的日常生活问题，未有足够食物，日子越来越长，示威者处于忧虑的状态是一种折磨，因此希望示威者能够尽快离开。叶建源表示，示威者不愿意出来是因为不信任警察，担心拘捕过程受暴力对待，期望政府官员和警员的言语要小心。他又说，警方发出的指示令到示威者觉得跌入陷阱，担心离开的时候随即被拘捕。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参议院版本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将会送交白宫，由总统特朗普决定是否签署成为法律，亦或利用否决权否决法案。路透社预计特朗普将会签署法案。特区政府对于美国众议院通过参议院版本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及另外一项有关香港的法案表示强烈反对。发言人说，两项法案不单止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更加会向暴力示威者发出错误的讯息，无助香港局势降温。发言人重申，特区政府期望美国政府谨慎处理，避免两项法案成为法律。在北京，外长王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王毅表示，中美关系目前到关键的十字路口，遗憾见到有美国一些政要抹黑、攻击、诋毁中国，甚至几乎到疯狂的程度。美国国会不断出台或者考虑出台各种干涉中国内政的法案，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影响中美关系的气氛，冲击多年来建立的互信。王毅说，对于目前的局势深表关注，情况继续发展下去是当然对双方、世界和平稳定不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56点，跌433点，总成交金额43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63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9.4，跌6.2。盈富基金26.65，跌4毫。美团点评92.9，跌4.4。平安豪医生53.25，跌5.5。建设银行6.29，跌1.1。友邦保险76.45，跌1.35。中国平安90.85，跌1蚊。中国人寿20蚊，跌6.5。工商银行5.68，跌1毫。雅高控股3.05，跌14.4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08.52，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加元1.331，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4，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2,975点，跌173点。港金现价报13,750蚊，跌40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0.62美元，卖出1470.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 不得了剧场。 我决定咗啦，我读完中三唔读书啦，直接做电竞选手。 你千祈唔好俾阿爷阿嫲同妈咪知道你想唔读书去做电竞选手啊，喷火都似啊！ 饰演爸爸嘅陈家洛听到呢个志愿，似乎喜出望外噃。 其他人听到又有啲咩反应呢？ 星期日朝早八至十，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住喺呢度，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一场超过半世纪的对决，两种颜色激烈派对，见证着无数新星诞生，亦见证着歌手不同的变化。两队狮子浑身解数，期望力压群雄争龙旗。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大圆号，红发歌合至音乐如上空。 今时今日要做 City Boy 有啲咩条件呢？ 梗係要周身刀张张嚟呢。 而家做 City Boy 除咗要周身刀把刀，梗係用完要放返好啦，如果唔係会整亲其他人㗎喎。 仲有啊，要做个 City Boy 呢，要醒醒目目，唔好俾人先啊。 City Boy 要唔好俾人先，仲要有防滑嘅工具，例如着返对防滑鞋啊。 要做 City Boy 记住听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做个精明厨师，安全守则你要知，我係 Special 嘅阿 Mike。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各位观众，欢迎收睇《游尖旺区风骚厨神大赛》，我就是金牌顶级无敌大会师爷曾小豪。是啦，掌声比较零落，因为我哋而家嚟到决赛啦嘛，真係啊。我哋今日有两组嘅参赛者，第一组就係个名 special， 个人又 special， 唔知个样 special 嘅 special， 佢哋分别有 Mike 同埋你边个嚟㗎你。 我冇啊，臨時拉夫嚟玩下，我叫阿祖啊，耶耶！ 石 Q 啊，下次唔好俾啲閒雜人等走埋嚟啊 ！OK OK。 Look at me, look at me, yeah yeah yeah。 Hello， 系啦，呢度有 Mike 同埋臨時組啊，嗱，佢哋今日參賽嘅菜式咧，同佢哋個名字一樣咧，都非常之 special 噶噃。 係啊，嗱，我就叫阿祖啦，咁阿 special 啊，你嗰個菜式又叫咩名字呢？ 係，我係 special 嘅 Mike 啊，我哋嘅菜式今日係18樂行大牌筵席期間限定4季 special 啊。 即系你个名好长啦，但我唔知道你煮乜嘢噃。 我又听到喎，好明显啦、啊，斋菜嚟噶嘛。 啊点啊，改个名得古古怪怪咁。 啊，呢位参赛者我都未介绍你出咩嚟咧，真系。同埋希望你出嚟嘅时候，可唔可以唔好攻击人哋嘅创意咧？你究竟有咩招数咧？贵大田。 耶、yeah, ，大家好啊，系啊，我嘅参赛菜式咧系三色蒸水蛋。 诶、哎，阿 Mike 嘘佢啦，你嘘佢。三色蒸水蛋啊，参赛你自己讲出嚟都俾人笑啦。 你估蒸水蛋得蒸得靓啊？你估易噶？ 你个样点会蒸到水蛋靓啊？姑， 即系咁样啊！蛋同水嘅份量啊，好讲究啊，系净系睇你个样子咧，个口啊大过只眼啊，就唔合比例啊，咁啊 好多人个口都大过只眼噶，你举个例子啊？ 鸡蛋、咸蛋、皮蛋啊，个比例啊，唔可以乱嘅，蒸嘅时候啊，一秒都唔可以多啊，否则会过火，好似你而家咁样咯，比菜未比啊。过晒火 我听落蒸水蛋真的好有难度。 啱啊， 有好嘢喎。 阿杰听唔听到啊？ 呢位哥哥吓，俾人听啊！ 好啦，言归正传啦，哎，等我抢翻个麦先啊！真系今年嘅比赛同往年系有啲唔同嘅。我哋喺煮嘢食之前咧，我哋系会首先考虑大家对于厨房工作究竟你哋识唔识嗰啲工作安全守则。 哇，系安全守则点解要问呢啲嘅？喂，但系唔使惊，我自己从事咗呢个饮食业啊超过十年嘅时间。阿 Mike 你咧，你点啊？ 饮食业嘅工作安全守则咧，就梗系难唔到我哋啦。 耶、yeah, ，我哋似唔似 Twins 啊？想跟偶像谈恋爱，唔系 special 唔系唱呢啲歌嘅。 年，你连啊小学自己入厨房整菠萝肠仔都计入埋入去嘅时候，咁啊 OK 啦。 好啦好啦，唔系每个人都系菠萝肠仔嘅，你睇个身形都知唔似啦，系咪？ 系啊，两条炸鬼啊嘛。 都得嘅，好啦，唔好讲啲无谓嘢啦。正所谓早啲录完，早啲收工啊嘛，我都肚饿啦，系咪？系第一条问题，道上。是厨房常见的意外来的，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 我答桂小田，用刀的时候。 你的名字叫桂大田，你有没有看稿的？ 我不想要大，我想要小。 Secure, 取消资格，这个无形的。 喂，你怎么可以和我每一弹得来攻击我的话？ 你快点答啦。 用刀的时候梗要小心点咯，小心使得万年树的嘛。 Special, 你哋嘅答案系 我答先啦，我觉得佢个答案实在太废啦。我就觉得系咁嘅，阿 Mike 你话俾我知系咪啦？我觉得工友咧要戴上一啲适当嘅防切割手套，仲要有合适嘅刀。 系啦，咁而用完嘅刀咧，应该尽快放翻入刀咗，唔可以乱咁摆，咁以防咧整伤其他同事啊嘛。 哦，你哋讲呢啲啊嘛，咁我都识。嗱，听住啦，主持人，喂，主持人，系啦，用刀。系啊，用完都系要单独咁洗嘅，啊就唔好啦，捞埋其他碗碟一齐洗。如果咧唔系咧，好容易咧介亲伤自己只手噶嘛。 啊，得啦得啦得啦，你又识少少嘢噶 ，OK 啦。我快啲问另一个饮食业常见嘅意外就系跣亲或者棘亲嘅，咁请问你有啲咩方法啦吓？ 呢我都知道，嗱要避免跣亲或者棘亲嘅时候咧，方法好简单就。小心行路，你冇理由话我错啦啩？ 咁我梗系唔会话你错啦。 不过我可唔可以话佢有啲废啊？ 又唔好咁讲。不过我会剪走呢一句啫。阿 Special， 你哋会点答啊？ 咁要预防跣亲或者棘亲咧，咁地面首先要保持干爽啦，倒泻咗嘅水咧要即刻清理。咁仲有啦，垃圾或者杂物咧要摆好，唔好阻塞通道。 系啊，嗱，厨房嘅地面咧就应该要用防滑街砖，啱唔啱？街砖烟屎咁样啊，减少咧工友跣亲嘅机会啊嘛。当然仲有噶，工友喺厨房度工作咧，就应该要着翻对防滑鞋啦。 啊，仲有一样喎，喂，厨房或者通道嘅照明咧要保持光猛，咁所有楼梯咧扶手或者踏脚嘅地方咧都要定期 check 下，咁睇下有冇损坏。 非常好，好仔细啊！ 真系仔细，主持人，咁其实可以开始煮嘢食未？其实我真系好肚饿咯。 其实你肚饿关咩事啫？你嚟参加煮嘢食比赛话过。 点啊？呢、這个。哎、我真系唔想讲你啲乜嘢啦！哎呀，煮完咧先有得食噶嘛，咁都要问，咁唔通煮完之后咧倒鬼晒佢啊？你有冇环保意识噶？ 其实你都可以话佢噶，阿 Mike。 得啦得啦，好啦，你两个真系好烦啊！真系未问完问题系唔会开始煮嘢食噶，我做决定，已经好有礼貌啦，冇喺你前面加任何死物嘅形容词。好啦，跟住讨论下啦。饮食业另一个常见嘅意外就系灼伤，请问有咩方法防止呢？ 我咧真系有啲肚饿，我饿到一个点咧，去到可能血糖低，我谂唔到啲嘢。 我系冇谂过你会答到我嘅，Special 俾你哋答。 系好嘅，等我答先啊。要预防灼伤，装滚水或者系滚汤嘅煲咧，千祈唔好装到太满啊，因为咧喺运送嗰阵时咧，你要加翻个煲盖，咁样咧就可以避免啲滚水或者滚汤弹晒出嚟啊嘛。 啊，仲有攞住滚汤滚水嗰阵咧，要戴翻对隔热手套，同埋要先通知其他人。小心佢哋会撞埋嚟啦，如果可以嘅话呢，最好当然系用手推车运送呢啲滚水滚汤啦，咁就更加安全啦。 好啦，第一个回合抢答题胜出嘅系 Special。 Yeah！ 好啦，而家马上进入第二回合必答题啦。龟大田你先答啦。嗱，龟大田，龟大田， 佢死咗啊，系咪啊？佢喐都唔喐啊，佢。 哎，唔好咁讲，我哋合家统请老友咸宜，佢系瞓咗啫吓。喂，龟大田，我兜巴派落嚟噶咯吓。 我帮你，我帮你啊。 咩事啊？ 红灯着咗，录影进行啊！你真系女性嚟噶，录影进行中啊！你系女性，瞓到咁冇仪态嘅，你只脚头先第六个头上面咁高啦，已经。 即系我眯眯 眼啊，养养神啫嘛，咁得咩？ 必答题啊，龟大田，你可唔可以讲一种啊厨房工作会被忽略嘅问题？ 咩啊？其实我其实瞓一阵啫，点解你变咗质嘅？ 系得啦，唔答啦。 被忽略嘅问题， 保答 仲 set 保 答 special。 好，系厨房嘅噪音问题。 正确可以点预防咧？ 我咁可以带翻个听觉保护器啊。 非常好啊，轮到龟大田作答。喂，嘭一声，点解？龟大田，你系咪饿晕咗啊？ 做个精明厨师，安全守则你要知。我是 special 嘅 Mike。 另外咧，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嘅话咧，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去到劳工处嘅网页www.labour.gov.hk 填写网上嘅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去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当初讲好一天走访风光胜地，际遇少讲几千天，始终不敢决定。远飞，为理想抗衡，麻木盲目地一天天竞技，地铁中再喘气，呐喊说起，每晚继续盼望，舍得肯释放美，闯得开几千天，今天可否决定？远飞，洛杉矶。或图论爱找新天与地，就相机变了过后，我却发现人潮如流奇异怪，但城市里各有各畅游，各有笑意或眼泪，人潮如流华丽扩散，城市里各有似同时走不出生活规矩，霓虹又亮了灯时尚，潮现百种心情，浮沉在每座城。 小心煮起你那份。 今年阿 J 冯允谦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得到好好嘅成绩，今次呢首全新嘅歌曲继续揾嚟有 Y 文同佢填词，周石汉监制。歌曲《寻找白金汉》系承接住上一首歌《Full Moon Party》嘅 MV 故事。 假使找遍没有宫殿， 饰演男主角嘅阿 J 更加为爱情追到去俄罗斯。全新歌曲《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冯允谦《寻找白金汉》。 天边海角没有宫殿，白金汉都会在这边。嬉戏原心野原，要找他总不太远。结束的短歌已可以未完，能作多一句亦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剛才聽過有 special 啊 ，City Boy 啊嚇，我哋跟嗰啲日本潮流咧，有時好難跟得太貼嘅，因為咧佢哋有啲嘅潮流走勢咧，我諗啊，我哋就會覺得我哋仲有少少堅持咧，就唔使同佢一樣嘅。譬如咧，就之前講過啦，就話佢哋啲僆仔而家唔興著牛仔褲， 會中意咩啊？ 着普通，譬如话嗰啲叫做咩休闲裤啊，或者运动裤啊，即系咧， 香港都系噶， 但系香港即系我谂大家都仲有着牛仔裤嘛，但系佢哋讲到话咧，我都冇留意香港啲靓仔， 嗰样嘢咧系唔够潮啦，已经牛仔裤咧系靓嘅，有呢个感觉。 佢已经系觉得系咧，真系上一代啊。 OK， 佢话已经系上一代嘅人先会着牛仔裤，因为佢哋嗰啲嫌弃咧就话硬刮刮咁舒服噶，而家中意着嗰啲即系嗰啲咩 jogging 嗰啲， 即系好似啲运动裤。嗰啲咁樣咧，係啦，佢話揸咗個褲腳啊， 類似嗰啲，總之個布料完全都唔同啊，係啦。咁嗰陣時已經顛覆咗好多人嘅一種即係想像，就話嚇，以為永恆噶嘛牛仔褲。是咪先？ 哦，咁我覺得佢唔會被淘汰嘅咁樣。 係啊，只不過佢話佢話日本嘅僆仔所謂即係新一代就話少著咗啦咁樣。嗱，呢個係一個衣著嘅文化啦，我哋好難跟啦。咁另一個咧就係佢哋自己嘅飲食文化咧，係有得意喎。 即係唔食壽司啦。 唔係，佢嗌應該咁講嘅。佢话咧，佢哋食唔食饭啊？ 食饭， 食少咗饭， 哦， 但系又继续食饭。 食少咗饭多又咁， 即系 食 少 咗 饭，但系食多咗粥咁啊？ 唔系， 系食意粉。 唔系食少咗饭，但系又食多咗饭。 食少咗， 食少咗饭又食多咗饭。 哦， 佢话佢哋 即系唔系一碗碗咁食嘅？ 系啦，佢话而家咧， 一桶桶咁食啊！ 佢话而家佢哋咧就 添少咗饭系嘛？ 销量上面咧。百米 嘅 金额咧系廿年嚟咧最低，大幅下滑。 炒饭啊食，即系炒饭要炒过先食， 系都要饭噶嘛。 系啊，都要饭噶，但系佢大跌喎。 佢系咁样嘅，百米就越嚟越少人买啦。但系佢继续食饭，所以买饭团。 哦， 佢买饭团嚟食。 都系饭啫， 都系饭，但系个问题咧， 即系意思话自家唔煮， 自己唔煮啊， 唔煮啫，佢自己唔煮饭，佢再买饭团食。 佢嗰个特辑咧，佢就话，因为咧，佢话你有去日本嘅超市啊，或者任何便利店咧，佢话佢嗰个饭团嘅数量咧，直情系惊人地咧，即系总之由 A 到 Z 咧，咁多种唔同嘅款式都有嘅， 方便啊， 系啦， 系方便噶， 系啦， 嗱， 已经即系 调 好晒味啊，咁样成个摆喺度就有得食， 同埋即系真系就咁拉起手就食啦， 同埋咩种类都有咧，咩海苔啊、明太子。 啊、 海胆啊，即系 吞拿鱼啊，乜、啊、都有啦。 系啦，你讲得出嘅都有咁样。咁于是乎咧，嗱，佢有个数字系咁样嘅。 即系饭团指数系好高嘅。 系啦，佢话咧，如果喺2000年咧，即系差唔多十年前咧。 2000年咧系廿年前。 哦 ，sorry， 系，哎呀，真系快活不知时日过。廿年前咧，佢哋话嗰个家庭咧，每个日本家庭咧买嗰个米嘅价钱咧系几多咧？过十八千万。都要攞咧三萬幾 yen 去買嘅，一年佢都會用即係嗰個支出咧咁樣。但佢話咧，而家去到2018年咧，佢就用咗咧唔夠咧兩萬 yen 啫咁樣。 哦， 咁啊跌咗好多啦。咁 差唔多倍喎。 係啊，咁但係咧，佢話另外一方面咧，邊一度嘅支出高咗咧？ 就佢话嗰个饭 团 嘅支出。系啦，佢由咧即系廿年前咧，只系用3000多 yen 去买饭团咧，到到而家咧就有接近咧5000 yen 咁滞。 哦， 咁咧佢个原因 几多？ 系啦， 即系一边跌咗一半，另外一边就升咗一半咯。 嘢都要食噶嘛， 系啦，都要食嘅咁样。咁佢哋话咧，而家佢哋所谓新一代咧嘅人士又会点样咧？佢话家庭人数越嚟越少啦，即系譬如话唔系一家四口， 都好合理啊。 两个 养唔掂啊嘛，其实周围都养唔掂噶啦。 当你得两个，咁然后咧，仲要咧，佢话系两个人都打工嘅时候咧，嗱，香港好多都有呢种困扰嘅，就系煮咩饭啫， 求其食一餐 系啦。你谂下，如果你问阿桂花田，如果咧佢两个仔女去咗旅行嘅话，得翻佢同阿华咧，煮咩饭啫？ 其实系噶，即系出街食饭嘅次数可能会多咗。 我爸我妈咯，即系佢哋平时两个喺屋企度住嗰阵时，梗系会煮饭啦。但系佢话咧，譬如我去旅行啦，跟住佢哋过嚟我度住，佢就话咧，我当放假咯，我当出去煮，我当出去出面度食饭。佢话咁因为真系可以做少好多嘢噶，功夫少咗，选择又好似多咗咁样。 买啦、洗啦、煮啦、再食啦、再洗啦，其实几个工序。 所以我觉得好唔抵噶，你咧买餸啊、煮餸啊，搞几个钟。你嗰餐饭可能食十分钟，你就趴晒入口啦。 哦，都系噶， 即系都系真噶。 唔系你可以慢慢锁嚟食嘅。咁所以佢话咧，而家家庭人数少咗啦，双职嘅家个成员多咗啦。咁佢话咧，嗰啲便利店啲饭团又好食。佢话啲人越嚟越中意咧。佢话嗱，佢唔会戒得食米嘅。但佢话咁点解要自己买咧？佢话点解仲要自己买咧？佢话连带咧影响咗边一个产品嘅销量？ 寿司 唔系， 系影响嘅。 菜拉面 系跌嘅。 拉面咯， 嗱，头先讲多次，佢而家都系食米嘅，不过自己唔买啦，出去买饭团，边一样销量我跌咗咧？ 电饭煲， 电饭煲， 喂，咁又系电饭煲，咁啊，应该每个屋企都有个噶。 佢呢度咧， 佢 呢度唔系，佢访问咗咧，当然你可能话唔系代表全部啦， 真系越嚟越多无 饭主妇啊，佢夸张到咧，佢问好多日本街头嗰啲即系打工仔咧，佢话我已经将屋企嗰个电饭煲抌咗啦，咁样。佢话因为我唔会再煮啦，佢话又好方便喎咁样。 唔系，同埋如果要煮嘅都唔需要净系用电饭煲嘅，而家好多煲咧都可以煮到饭嘅。 系啊，咁所以佢话咧，佢哋而家由于呢个风潮之下咧，佢话点解你会见到便利店嘅饭团咧越嚟越多种类同埋款式？嗱，你做对比就得噶啦，因为香港冇呢个热潮噶嘛，即系我哋点都惯咗话要自己食住家饭。咁你见到香港咧所谓引入嘅嗰啲饭团咧都系咁即 系 普普通通啦，两三款系啦，同埋咧我唔知道有冇一个关系咧，就系我哋嗰啲微波炉食品咧，好似始终都唔能够代替即系煮出嚟饭嘅嗰种味道咧。佢又唔係可以流行到即係話完全取替曬 嘅。咁會唔會係咪都？我覺得都文化唔同嘅，因為佢哋嗰啲咧，可能年輕人出嚟打工啊，即係佢哋都係新一代咧叫做咁，所以佢哋哇要我煮餐飯呢啲係阿媽做食嘢噶嘛，咁但阿媽喺鄉下， 可能 咁所以即係呢個氣氛就會變咗。咁但我哋唔係，咁我翻屋企就有飯食噶啦。 同埋價錢又平，即係咧佢話原來日本超市啲飯團咧，佢話一般定價咧都係講緊呢150 yen 啫， 係 特價嘅時候100 yen， 真係好抵喎。 係啊，特價嘅時候一百。 我自己喺度谂，我同阿妈讲，阿妈就算我同你一齐住嘅话，你都唔好煮啦，平靓正啊，大家食完开开心心又够饱咁样，系咪？ 系 有啲大大嚿嘅都唔系 大嚿噶，同埋 不过阿甜啊，哇呢个 size 我要食12嚿先饱咁啊， 系咯。 啲饭团有啲好大嚿。 不过咧，即系如果大家去过日本就知啊，一去到咧真系放工5-6点嘅时间咧，嗰啲叫做喺车站里面啲超市咧， 特价 系啊，嗱佢一来要特价啦，特别快速销嘛。佢真系好多人去买噶， 佢嗰、 那个一盒佢都买噶。 我今次去跑步嗰个地方咧，我去到金泽咧，佢嗰啲车站咧，哇！我未见过佢嗰、那个即系见识少啊，唔系 系 个种类咧，佢成个 L 型嘅台咧，全部角色各样唔同嘅便当咯， 系 啦，当然佢有啲系贵啲，可能要800多 yen 咁样嘅，有啲系要几百 yen 先有嘅，但系佢啲种类咧， 方便快靓正食咯， 系啊，咩都有啊。 香港都多咗噶，即系香港一啲嘅唔同嘅地方咧，譬如大型商场嘅超市啊，我讲金钟嗰个啊，佢地下嗰度未有即系之前好大个嘅超市嘅，佢有好多咧，而家越嚟越多已经系现成煮好咗嘅食物。系啦，有啲似碟头饭嘅，你简单即系讲得好似衰啲三餸饭啊，我哋食嗰啲咁样咧，你就拣几个餸咁样咧，又唔系好贵，但系嗰啲咧就 系 好多 OL 嘅恩物嚟噶。因为你谂下啦，喂，我放咗工都6点几咧，其实攰到不得之了啊，又走咗气啊，而 熱辣辣，你又煮得個味道 OK 嘅喎。我翻到屋企三餸一湯，有白飯任裝，搞得掂。咁仲使乜屋企煮咗？我出去買方便好多。 我上次見過咧，喺日本嗰、那個車站咧，鐵路車站範圍，佢咪好多商場嘅。佢有一間咧，佢就好似我哋而家咧，咪食嗰啲即時壽司嘅，佢咪 pack 好曬，你即刻攞走嘅。佢係嗰種即時壽司嘅模式咧。但是卖三餸饭四餸饭。 是啊 他开了个铺头在那里呢。 新蒲江有一档啊哇 几正啊啲人喺度 排长龙啊。 是 咁样价嘛。煮餸啊一个送三十零蚊跟住做啲师奶就会觉得。 是啊。 我买材料啊都唔知呢一个价钱啦你煮好埋喎第二屋企嘅味道唔系味精㗎喎。 仲要好食喎。 是啊咁样。 仲要好食 喎。是好食 喎。是啊所以就话呢你会唔会即系、你会唔会可以咁样去挨过呢一种飲食习惯呢即系譬如我哋咪有嗰啲紫米饭团呢嗰啲都好多㗎嘛即系甚至乎有埋嗰部即时售卖机咧， 系噶，即系日本多咗好多呢啲类型嘅， 系啊， 而得系方便俾你去食啊。 嗱、啊，所以咧，要揾啖好食，咁啊种类有好多嘅。究竟你仲系要假手于人啦、啊，定系你仲愿意 自家煮饭都好味嘅， 自家人一齐翻屋企食咧？ 讲声先啊，听日开始我放假六天啊，同你讲定生日快乐。